早晨，咁多位听众，船仔咧亦都喺星期四嘅早上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今日几号呢？今日咧就系10月5日啊，农历咧系8月21日啦。咁过咗个中秋节，唔知大家系过得点咧？嗱，不过咧出边嘅天气又唔系几好，有1号戒备信号，同埋有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大家除咗咧搭把风扇出街，因为好热之外咧，都记得带翻把遮啊。唔系嘅话咧，就可能会揼湿啦。因为今朝船仔出去嘅时候咧，都有少少雨嘅，但好彩我落车嗰一刻咧，你就喺度同自己讲啊，唔好落雨，唔好落雨，真系冇落雨喎、啊，因为船仔真系唔记得带遮。 晨光每日一格。 呢、這个世界咧，其实冇人系天生优秀嘅。全部都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不断坚持才会有结果。譬如我们大家看到其他人好像表面很辉煌、哦、但原来看不到人家背后的煎熬，原来背后是要承受着很多的希冀，其他人的评价或者是自己的期望。亦都或者我们看到人家好像活得都挺容易、啊可能他很有钱，做很多事都好像很容易、哦。但是原来他为了摆脱这种标签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你又觉得、啊、人家过得挺幸福啊，但是你又怎样知道他背后的辛酸，其实可能真的没什么人明白、啊。所以其实没必要去羡慕哪一个人，因为你要相信你其实是不会比其他人差的。只要将自己逼一逼，努力一点，试下争下气，你可能都会活得非常之精彩，可以创造自己的辉煌。努力其实是人的态度，实力才是你的尊严。可能你会有些才华，但是亦都是因为怕自己做得不好，所以放弃了。这首歌带给大家的是张敬轩《天才儿童1985》，希望大家由今天开始努力勇敢追梦。 临床几千樽荒废的药水，完成不到的火箭有一堆，才能一出生举国已嘉许，注定流行的歌只写了三句，作过罪，其余待俗，然后睡觉。28年后，正谁还在脑内发酵？油画绘一半，台词写不过半，完成章很美满，半途却放下，没有管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股。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后半，无意义明了别让潜力浪费，但发完力3秒还是跑完错词，写不过半，前途本应未满，最后太懒惰卖了本，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馆，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憾。成长很美满，半途 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后辈？人人将一生搬进博物馆，完成不到的雕塑有几款？明明可写出佳作，那不管进殿堂前，字字只写到一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都比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同埋有骤雨啊！哇，显著较凉，终于凉啦，可以着翻件衫咯。咁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嘅。咁今日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啦。原来咧，根据呢一个卫生署嘅数据啊，小学生尤其是系低年级，佢个视力咧，哇，都跌得几劲。譬如15至16年度去到19至20年度咧，嗱，本身嘅小一生咧，咁即系戴眼镜嘅人数大约维持11%，咁但系喺新冠疫情爆发咗之后嗰几年咧，哇，呢个比例都升到成15%，咁啊估计咧系因为学生可能比较少参与一啲户外活动啊，反而咧花咗更加多嘅时间去用一啲电子屏幕，令到我哋使用一啲电子仪器嘅时间多咗好多。例如我哋平时都上网课啦，嗰期疫情。真係係要對住部電腦對多咗嘅，尤其是根據呢一個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嘅調查，佢哋發現咧，以前嘅學生咧可能每一日淨係花2个钟头去喺網上面做一啲同學業無關嘅活動嘅啫，大約係25.8%。咁去到2018-2019年咧，增加去到32.2%，去到2021至2022年咧，哇，都增加到去50.1%，都好多人喎，即係話。我哋佢參與呢一個訪問嘅人都有成一半人係會咁做喎。咁一啲註冊嘅視光師就話啦，以前咧就比較少小一生有呢一個近視嘅問題嘅。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咁啊，估計係同大家上下網課啊，用電子產品去睇劇啊，或者上網有關啊。咁所以亦都建議翻政府咧，去將呢一個學生健康服務嘅視力檢查咧提早去到2岁啊。係啊，都而家見到咧。我身边好多人嘅可能小朋友咧，爸爸妈妈觉得哇，氹佢哋咧真系要嘥好多力，咁有时就会俾个电子屏幕佢睇卡通片，于是咧就睇得好入神嘅。可能嗰个小朋友系1岁或者岁零咁样，咁但系已经系我觉得都睇得算多，咁所以咧其实提早去到2岁咧，佢可以早啲识别翻，譬如有鸳鸯眼嘅问题啦，又或者系一啲。新的散光一些先天性问题或者甚至是近视啦。最理想呢可能是小朋友6至12个月大的时候第一次去接受一些视力测试的。因为可以看一看那个先天的问题。去到3岁的时候再接受测试呢就可以看看后天会不会有一个幼龄化的近视问题啦。当然啦也都全体在这里提一提大家啦。尽量的话呢去就看 呢啲电子屏幕嘅嘢嘅时候咧，周围嘅光线系要充足嘅。如果唔充足咧，咁可能亦都会有其他眼疾嘅问题啦。亦都希望咧大家降低翻屏幕嗰个亮度啊，去保持翻视力。又话头先讲到啲学生嘅事，咁不如大家又听翻一啲关于学生同学仔嘅嘢。Lolly Talk 四方无知啊！ 总不止如孖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只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漏了？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 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每一天翻完工之后都不是很开心地放工，原因是怎样呢？他觉得自己每一天都非常努力去工作，为公司带来更加多的一些计划或者一些业绩，咁但係呢，譬如佢同个老板讲话啊，我有个好好嘅计划书喎，咁佢主管呢就喺隔篱讲话，嗱呢个系团队一起做嘅，就唔系佢单独完成嘅。咁另外呢，得到加薪或者一啲赞美亦都系佢嘅主管，咪觉得唔开心啦。 咁另外咧，亦都系因为佢太扯嘅缘故咧，身边嘅同事亦都唔系好中意佢，令到佢觉得个心情越嚟越差。点解咁努力都好似唔系几得咁样咧？点解咁努力依然系冇人欣赏自己咧？其实呢亦都唔系即好多时候都成日发生呢啲问题嘅。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呢就系佢当咗公司呢系太重要啦。其实如果你试下觉得啊不如认真做好份内事，将心思摆喺放工之后嘅兴趣，唔好因为做嘢而失去咗自己嘅话，可能会更加好。你嘅心情亦都系会懂得 balance 返平衡返。咁样你就唔会觉得唔开心啦，亦都系咁样。我一位朋友亦都去放低咗自己对于工作嘅嗰种太过热情嘅方法，去试下去学社交舞，竟然咧心情变得越嚟越好。其实职场遇到问题咧，系真系唔值得嬲，唔值得烦躁噶。有时放低企图心，反而系会过得更加好噶。所以大家希望有一个好嘅翻工时间啊！好似张天赋呢首歌咁样，与我无关，做翻一啲份内事就可以啦，唔做一啲与我无关嘅事。 你应该都不再认得今年，我贪心得跟你认真，奉献春天一个你。自由春天，几多个情人留体验，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听说你与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好？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看到，这才很糟糕。只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鸟居，曾经风光的。如今搬迁入另一区，而其实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话，直到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岛，听说你与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一名17岁本地男子在政府总部外涉嫌用刀袭击两名男保安员，已经被警方暂控一项伤人罪。案件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昨日上午，两名遇袭保安员分别57和60岁。警方说被捕男子持有香港身份证，报称是学生，有自闭症记录，需要定期求医。上一次复诊原定在7月，但改期到今个月底。被捕男子之前没有涉及任何暴力或刑事案件，但案发前曾经和家人有琐碎纠纷，正调查是否和事件有关。而他是单独行事，亦没有证据显示涉及任何政治活动或者针对政府机构。青衣埃索油库附近一个回收场晚上发生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青衣路18区，警方在晚上10点几接报，只有铁皮屋起火，烧着一些垃圾和杂物，现场火光红红，产生大量浓烟。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在一个几钟头后将火救熄。火警期间无需进行疏散，而救护车就曾经在场戒备。强台风小犬正逼近台湾，当局说小犬至今在台湾造成650几宗灾情和75人受伤，34000几户停电，经抢修后仍然有近10000户停电。交通方面，昨日有超过120个飞机航班取消，海运方面就有12条航线共97个航班取消。另外，台铁东部干线和南回线亦有多班的列车全部停驶或者部分停驶，部分公路需要关闭。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降雨最明显的地区是东半部至恒春半岛一带，可能有局部大豪雨，而台东山区也可能有超大豪雨发生。18个县市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伊朗据报再发生道德警察施袭事件，当地人权组织指一名16岁少女日前在德克兰乘搭地铁时，因为没有戴好头巾和道德警察发生冲突，并被打至重伤昏迷，目前正在首位心炎的医院接受治疗，访客甚至是他的家人亦不获准入内探望。不过伊朗当局否认少女遇袭，并指她是因为低血压而晕倒，强调道德警察并没有介入事件。由于正值伊朗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押之后死亡一周年，伊朗当局高度戒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六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72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21.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掠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杭州第19届亚运会， 武术运动员许德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好期待亚运这个城市出战武术项目，自己亦都会继续保持以武会友、英雄惜英雄的心态，做好自己，最重要享受赛事，追求进步，不断突破自我，争取最好的成绩。 运动员力量、信念、拼搏和奋斗汇聚一身，放松心情，拎出最佳状态出战杭州亚运。咁精彩嘅赛事，点少得大家嘅支持啊！杭州亚运约定你。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嘅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会介绍散文集《铺猫记》，作家陈薇是怎样将读者带入铺猫的奇幻结界之中呢？ 香港又真是一个特别多铺猫的地方，如果他们说是猫那种味道，其实老鼠闻到会知道害怕，令我想象到只有布着一个魔法阵在这里，令到鼠就不够胆进入这个结界样。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同你重温太阳计划。 每年太阳计划的尾声都会有一个即系音乐会，好像一个 finale 咁嘅，好像搞一个 party 咁咯。其实有啲似，因为我谂除了可能金曲之外 ，finale 就是集合最多行内的歌手单位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7啊，咁啊，继续翻到嚟嘅时间，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头先咧听到有船仔之外啦，咁啊，翻到嚟嘅时间，咁啊，小白都喺度，白元浩小白都喺度啦，29度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嗱，机械人咧，而家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咧，都越嚟越多咧，会见到啦，即系喺网上边，因为我就冇飞去美国纽约嗰啲嘅，咁但系都见到咧，原来嗰啲美国警察咧，佢哋都会用机械人咧去到行 beat 噶。 哇！而家已经好似电影咁。 系啊，系啊，佢哋啲机械人就冇谂住真系一个识行识走嘅，佢都系行，不过佢用碌行嘅。咁系啦，喺个地铁站入边啦，咁喺度巡逻，咁啊着住盏灯仔咁样嘅。 即系好似而家商场咧，你多咗好多一啲清洁嘅机械人嘅。好得意啊！成日我第一次见嘅时候，有一个冲动想影佢嘅。 你咪影咯 ，OK 噶。 唔系，但我又觉得 佢又唔会怕丑嘅。 我怕丑啊！ 你点会怕丑啊？ 我怕丑啊！ 个丑字点写喺你人生入面应该冇噶。 我识写嘅，笔画我识嘅，最重要就系点样识写个丑字嘛？我识嘅，但系嗰一刻我觉得我影咧，好似有少少啊无知咁样。 哦， 但系其实 惊咩？觉得系大乡里咁。 系啦，因为我都知道已经好多商场系用。 系啊，消毒啦，商场咁香港比较上容易见啦。喺譬如国内咁样都有好多商场，佢哋用嗰啲机械人咧就卖嘢嘅，即系个机械喺个商场入边自己去行啦，一啲兜行咁行，行完一轮，跟住咧就发觉，佢入边有啲系，例如系 figure 或者系类似扭蛋嗰啲公仔 细只 个嗰啲啦，咁你行过去前面佢就停俾你，跟住等你可以睇下佢入边卖咩啊，咁你要俾钱你自己入落去啊。 呢个几聪明 吓， 顺便你可以悭，即系佢系悭埋， 又悭咗个铺位。 佢悭埋铺位喎， 咁你又要追住佢，你追得佢嘅， 你都想买噶啦。又系喎， 幾好喎， 有啲似以前舊式酒樓咧，即係嗰啲人咧，咪成日拎住推住架車仔咧。 哦，係喎，咦，你有試過咁樣嗰啲舊式酒樓嗰啲推點心？ 哦， 嗰陣時仲有咯，有一間仲有。其實我就係追住嗰個人咯。 我都中意啊！ 我走啊！我要燒賣。 係啊！我細個都中意去嗰啲推下推下啲點心咧，因為而家就落單就係一個方便嘅，但係少咗嗰個就自己出去 味、啊、 出去打獵嗰個感覺。 唔係啊！而家就情係手機落單添、 啊、 手機落單咧，我覺得仲煩過我就咁剔點心紙嗰時、嗯。 手機落單係。 我自己中意剔點心紙， 我都中意，我中意最中意就係拎住張點心卡就出去揾嘢食。 我中意去美食亭咯，因為美食亭啲嘢食咧，通常係啲脆口啲嘅嘢。 係啊，但係自己推點心即係、就是、自己出去揾點心咧， 嗰種感覺係唔同嘅。 有一種即係啊，揾唔揾到咧？我今轉出咗，我記得我細個飲茶嘅時候出咗去啦，揾唔到嘢翻嚟食。哎呀，覺得自己好失敗。 哦、我都係、 啊。係啊，唔係次次揾到噶。 我而家咧仲有一間酒樓咧、啊，咦？唔知佢執咗未咧？喺大埔嘅，佢係嗰啲，佢係仲係美食亭，係會嗌嘅。嗱，有新鮮叉燒包咁樣。於是我就係嗰個衝出嚟。係 咩？喺邊邊啊？ 喺雲頭塘嗰邊咯。 係咩？ 我唔知佢刪咗未啊？嗰間酒樓、哎，因為我走嘅時候，我記得佢係刪咗嘅，但我唔知佢係裝修定係點。 哎呀！ 我係好中意食噶，平時 我唔知喎、啊，有間咁 假期係特登係有一啲小食美食亭係特登俾你嗌拎出去攞。 係、哎、呀！ 係啊，每一次都係打獵咯。我啊冇啊，點解冇啊？咁樣。 哦，我又有啲興趣去睇一睇，見識下。係， 而家仲有一啲，仲有啲有。 哎呀，咁啊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其實點解突然之間又講呢個機械人呢？咁啊，其實唔單止淨係頭先講過嘅，譬如一啲。security 啦，或者系点心啦、消毒啦、销售啦，都系用到机械人啦。其实物流咧都用好多机械人嘅。咁啊，今次呢个咧就特别啲啦。咁啊，生产力促进局啦，咁啊，佢哋亦都会为企业咧去到转型。咁啊，将机械人嘅文化咧就融入去嗰啲搬运嘅工厂入边。 嗯， 系啦。咁啊，其实佢哋分咗几个步骤嘅。咁啊，几个阶段啦。第一阶段咧就机械人去到搬货，机械人搬货喺由货架嗰度搬货啦。即係當我係機械人，我就嚇、哎、我係機械人，我喺貨架上面搬貨，然後我將個貨物我攞俾船仔，跟住咧就船仔就接收啦。 我係船仔， 唔係你係人嚟嘅，你人嚟嘅， 我係人嚟嘅，我係船仔， 係啦，跟住我俾你啦，收貨，跟住你又攞貨啦，係啦，跟住你攞貨啦，好啦，呢個第一個階段，咁都係即係其實最危險咧，就應該喺個貨架上面搬嘢落嚟啊嘛。 嗯、 好啦，咁第一個階段咧，船仔都仲要幫手嘅，去到第二個階段咧，咁啊叫機械人分工合作啦。咁即係我呢，我係機械人啦，我係機械人，我將個貨物由貨架上面搬俾你，你係機械人二號叫船仔。 你好啊，我係機械人二號。 係啦，咁你呢就將啲貨呢就堆埋一齊，而且呢就用一個字，譬如好似真係集運咁樣，就再分批，亦都係分咗唔同嘅類別，就送去唔同嘅單位咁樣嘅。 哦，我堆呀、啊、堆呀、啊、堆呀、啊。 係啦，冇錯，你就係咁度堆嘅。咁所以話呢，其實呢、這個即係有幾個階段嘅機械人，佢可以令到呢成個物流業嘅工序呢都可以減省人手。咁、嗯、當然有啲人會話咁係咪會失業呀、啊、咁樣。咁成日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啦。以前呢嘅年代就有馬車嘅。真係用隻馬去到推嗰啲馬車，咁、嗯、亦都有好多即係叫做馬夫啊、轎車嘅師傅啊喺度啦。咁而家轉型咩？汽車出咗之後嗰陣時，啲人都好擔心㗎，咁咪失業啊，咁我隻馬點啊咁樣。咁而家馬咧就變咗做賽馬啦。咁而家就即係司機就去揸車啦咁樣。咁就搬運工人其實亦都要可能要諗下點樣轉型、啊，或者可能本身呢一類型嘅叫做工種咧，其實慢慢都會咧再改變。咁令到佢哋又有其他嘅生存空間嘅。 其實係嘅，我覺得每一次嘅科學革命啦，或者唔同嘅嘢啦，出現咧都係會帶嚟一啲驚慌嘅，即係好似會減少咗一啲職位啦。 係啊， 但實際上其實點都會有啲新嘅職位會反而產生咗，人係會變噶嘛。 係啦，這個、呢個咧就你講得啱啊！我啱就係想講呢個字，即、就、係、是、change 啊，即係改變啊。其實任何環境咧，除咗大自然嘅定律之外咧，其實好多嘢都唔會去改變，即係或者係叫做變幻原是永恆，都係金句。 係啱。 係啦，咁既然會改變嘅，咁我哋咪適應咯，亦都唔好去害怕去到改變。咁所以咧，我覺得啊唔錯啊嚇。咁如果有多啲呢一類型嘅機械人去到投入去到我哋嘅本身嘅工種上邊咧，咁當然我希望就我哋嘅工資就唔會減啦， 係繼續有工翻啦， 然後我哋嘅工作咧係舒服咗嘅。 哦，呢、這个咧帮到我哋， 系啦，帮到我哋嘅最紧要嘅，即系而家洗厕所都用机械嘅啦嘛，即系外国嗰啲地方洗厕所都用机械嘅啦，咁、但系仲要人噶，仲要人做咩咧？帮手换厕纸咯， 咁啊。 从未动态得 知你容貌怎么演化，又和那种淡雅，用雨还原化，将光烈调淡，大家也渐开花，还有运气手机里回望争吵经过，从前错失什么，世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歉都惹人讨厌，现在想见面也很难再见。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已没法倒流当初，算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算好了，早该分开，怎么？ 一首作品嚟自安俊豪嘅《说好了》，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啦。一套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啦，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早晨啊，海！ 早晨小柏，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咁啊，时装展咧，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噶啦，咁啊都应该差唔多噶啦。不过咧，我知道咧，我都想问阿海啊。而家咧，好多香港人或者系啲游客啦，去到时装展嘅时间咧，我好奇啫，有冇啲即系唔系好守规矩嗰啲人喺度做埋晒古灵精怪嘢噶？ 喂，上個禮拜咧，我哋個尾我死話，喂，不如仲有少少可以講下咁樣啦。上個禮拜我哋又講咗明年啲衫咧，我哋真係唔賣嘅，因為係放展覽噶嘛。 係啊，係啊， 真係展覽用，同埋你必須要了解咧，就係好多時掛出嚟嗰件衫咧，真係版嚟嘅咋。 嗯， 唔係真係一件 finish 咗嘅 product 係俾你賣嘅，同埋賣佢都唔知賣咩價錢俾你，因為佢係件 show piece 咧，其實佢係冇一個零售價嘅 price tag 喺度嘅，咁你夾硬要人賣俾你咧，其實就有啲奇怪嘅。 係啦，人哋話 此其一啦， 話咗唔賣就唔好夾硬問啦，唔賣就唔賣啦。你覺得即係直啲講，有錢大曬咩，一定要賣俾你㗎？ 冇錯啦，即係就算佢同你講，喂，我俾到錢㗎，咁樣，喂，我真係得呢一件版㗎咋。規矩就是規矩，是賣就是不賣，是不是？這個就大家要注意啦。但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他那種堅持，就是他覺得嗯 係啦，即係我都要諗辦法點樣去拆解你咁多堅持啦。我都要好有堅持去拆解。 你又唔想咧，即係好似得失人咁樣同佢走啊走啊咁，你又好有禮貌，都好有技巧啊呢、這個。 係㗎，咁然之後就係、是、即係我哋嗰種叫咩？即係我哋要入不失優雅，係咪？我哋要。然後咧就有啲都幾得意嘅，因為咧喺幾日嘅展覽入邊啦，有炮谷食嘅喎。 吓、啊！有炮谷食， 都幾興奮㗎，係啊，有炮谷食 送㗎， 係啊，大會送㗎，咁樣佢有張 coupon 俾你，你可以去攞炮谷嘅。 哦，即係唔係任裝嘅，即係有個 limit 嘅。 唔係嘅，佢會俾一盒好似戲院嗰啲咧盒裝嘅炮谷俾你咯。 嚇嚇嚇！ 但係都幾開心㗎，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知啊，但我 so far 我又冇乜見人一路睇 show 嗰時一路食炮谷。 喂，怕唔怕咧？一路食炮谷，跟住隻手咧整到污糟邋遢，即係摸啲衫㗎。係 啦，所以我都奇怪㗎，即係展商嗰一邊咧，大會係大會 offer 㗎喎呢一單嘢。 係咯，有啲鬼喎件事。 係，但係如果你中意時裝嘅咧，其實你就會都會知道。啊！你譬如你食完炮谷，你去洗一洗，或者你攞自己買一買隻手，你真去摸人哋件衫啊！ 如果唔係搞到人哋件衫，係抹手布， 有焦糖嘅咩？ 哎呀，好恐怖！ 咁樣攞嚟做抹手布，或者件衫會有嗰個焦糖味啊咁樣啦。但係我覺得so far 即係 OK 嘅。譬如大家食都係我哋中途會有啲休息時間㗎嘛。咁、我哋就會知道去飲支水啊，或者攞個炮谷嚟頂一頂肚啊咁樣啦，當係 relax 下啦。但係好得意咯，因為咧就係當可能就係、是我唔知係其他嘅展商嘅朋友啊，定、還是係亦都會有一啲咧就真係喺展覽嘅朋友啦、啊。佢又知道有炮谷喎、 啊，咁犀利！ 首先就佢會走嚟我哋檔口問我哋有冇炮谷。 喂，佢哋個主軸變咗係揾炮谷，唔係揾衫喎。 啱啊，然後佢會走嚟我哋個 booth 嗰度咧，跟住問我：我想問你哋仲有冇炮谷派啊？咁樣喎、啊，咁我哋就我哋唔係派炮谷嘅，唔關我哋事，係大會，你揾翻大會嗰個 counter。 你好似變咗大會咁喎，而家 我哋新聞處係咪？咁然之後跟住亦都會有啲咧，因為其實係攞張 coupon 嘅，咁就有你會見到咧，有啲人就去收集 coupon 咯， 收集 coupon。 有一個方法咧，就係去個 booth 嗰度問你有冇炮谷。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問你攞炮谷嗰張 coupon 咯， 有啲似咧喺超級市場有陣時候買完嘢之後咪送印花嘅，如果嗰牌唔知咩煲咩煲咧，都有啲朋友仔行過嚟問我， 係 啊，印花你要唔要噶？可唔可以俾我啊？咁樣 嘅 喎， 我有陣時我會主動出擊噶，小白 係咩？ 譬如咧，我係啊，我去啲超市啊或者啲便利店咧都好興用嗰啲俾印花你換禮物噶嘛，通常我都冇乜用嘅，我都冇乜需要嘅，咁咧我就一係咧我就會。問下個派緊隊嗰個，你要唔要啊？ 哦，你啊，好啊，主動出擊喎、 啊。係啊，即係咁咯，咁或者人哋要咧，咁佢唔要再算啦，咁咯，我就會問咯。咁呢個就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又真係冇太多嘅 coupon 去俾人嘅。 嗯嗯。 係啦，我嗰次我都僅餘有一張嘅，係啦，我就話俾我仲有一張咁樣嘅，哇！你睇下仲換唔換到啦。盡量都滿足下大家嗰個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又覺得啊，換炮谷呢一單嘢真係都幾得意嘅。另外再有啲最得意咧，就係當人哋拆嗰、那個拆 booth 啦，真係最後一日啦，都有啲唔捨得嘅。其實我哋拆嗰時，我哋一路 pack 嘢啦，咁樣 係咧，有感情啦已經。 我唔知呢個有冇講過，原來都會有啲水味啊！真係啲嚟睇展覽嘅人咧都水味噶啦。啊，佢哋咧就好似會嚟想。可能觉得啊，嗰啲叫咩夜攬啊？ 哦，想执平货， 执夜攬货，唔系衫，而系可能就系你嘅台台凳凳啦，甚至乎衣架啦，佢都会问你咯。 啊，衣架 啊，系啊，衣架啊， 即系问你要唔要啊？个衣架你唔要我攞走啦咁样。 系啊，我哋个 booth 咧就问我哋啲台台凳凳咯。 烫豆咧，烫豆有冇问你哋噶？烫豆要唔要？ 烫豆就冇嘅，因为我哋冇摆烫豆喺 booth 嘅。 吓、 啊，系啦，我哋就冇挤嘅。咁啊，主要都系啲剪出嚟啲烫豆啊呢啲嘢啦，或者我哋会有啲 souvenir 送出去咯。咁最后佢都会问你，我哋会有啲 sticker 有啲贴纸嘅。 吓、 啊。系啦，咁佢 都問你 可唔可以攞啊？咁樣啦、啊。 哇，咁貪心嘅啲嘛，大家 俾到嘅我哋都俾，咁但係即係台燈真係 sorry， 我哋真係要拎翻去嘅就唔得嘅。咁啊，然後隔離檔都有少少衝突嘅，因為咧佢好堅持嗰位女士咧就要攞衣架。 嚇、 啊，攞衣架係啦，佢好中意隔離檔。 其實雜貨鋪咧都唔係好貴嘅啲衣架。 可能靚啊。 可能咁啊係，咁啊係嘅。 別嘅，可能特別嘅隔離檔，但係我望落去，我哋嗰啲衣架反而特別，因為我哋係印曬 logo， 可能佢唔中意我哋嘅 logo。 哦，可能喎、哦。 可能隔離嗰啲普普通通適合家用啊。 嚇、啊！我、哦、明白啦，係。 太別緻啊！你明唔明？咁跟住咧就佢好堅持喎、啊，咁然後咧都要在場啲工作人員咧就埋嚟解圍啦，都要解釋俾佢知。真係唔得嘅，因為隔離檔咧其實應該係東南亞嘅朋友 啊，我覺得似啲越南嘅朋友啦咁樣。咁咪溝通唔到啊佢哋、 嗯， 然後個女士又好堅持想要啊，咁咪結果咧都要啲大會工作人員咧就嚟解圍啦咁樣，咁咪同佢講真係唔攞得㗎咁樣啦，人哋都好好聲氣嘅工作人員。 哇，都擾攘咗一陣喎、啊，其實。 係啊，嗰個女士仲要講咩？佢話唔係啊，我舊年都係咁樣攞㗎。 哦，嗰啲係你目測其實都係普通人嚟，即係佢唔係話喺時裝周入，唔係時裝周入邊嗰啲其他展商啊咁樣嘅。 唔係，都係一啲、即係嚟睇展覽，順便可能有睇下。啊！有冇啲嘢你哋真係唔需要㗎、真係夜冷咁樣咧，佢就唔好嘥攞去回收咯。咁、但係在場嗰啲工作人員哥哥啦，或者都要出動到 secure， 其實嗰次都要，都真係解釋俾佢知，真係唔得。咁你就算你舊年攞過係舊年嘅事啦，或者舊年 點解舊年嗰個問題係點解舊年會攞過都想知。 冇錯，其實真係唔得嘅。咁唔知佢用咩方法可以攞到衣架啦。咁佢就好堅持喎。咁唉，結果就 OK 嘅，都順利解決咗件事。咁我哋望落去。看似都幾有趣嘅呢一啲嘢，但係我都想即係補充一下啦。大家如果真係第時有機會去睇展，但無論你係睇時裝展又好啊，一啲嘅家居展啊，各樣嘢啦，或者一啲化妝品嘅展覽都好啦。 嗯， 化妝品尤其是嘅，你好容易你就去咗人哋度，有冇 sample 攞啊？ 係啊 ，sample 細細支攞一大扎，但係 冇就係衫就冇 sample 俾你嘛。但係你會覺得化妝品啊、護膚品有 sample 攞，其實都真係了解清楚先，尤其是台台等等咧。人哋完結咗個展覽咧，都要攞走嘅，哪怕佢真係可能唔要㗎啦，可能佢真係豪俾你又好乜都好，但係呢啲我覺得都係睇展覽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咯。 擺 booth 唔等於係開善堂啊！喂，我想再問多句啫，其實去時裝周嗰啲客人咧，普遍著衫係靚唔靚噶？ 有啲好靚 嚇， 有啲好靚， 真係啊？ 係，其實有啲真係好靚，都幾其實尤其是係年青嗰一輩啊，啲後生啦，譬如因為咧都會有一個 book 咧，佢哋專門咧就係叫做係 for 啲年青人啦。應該如果我冇理解錯，應該就係理工佢哋嗰邊合辦嘅。 哦， 係啦，同 TDC 合辦嘅，佢哋每年都會有嘅。咁其實都係幫一啲嘅年青設計師咧去揾呢啲出路啊，揾 buy 啊，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咧會係叫做 agency 幫佢哋好似一條龍服務咁樣 嘅。佢哋有冇話分？譬如年青人多數都係日系、韓系，冇嘅，佢哋真係自己一個風格嘅， 自由發揮，好有風格。 幾好喎、啊！幾好、 啊，冇所謂㗎。咁你一見到就啊，你會覺得香港嘅時裝好有希望。 係啊，即係沉寂咗幾十年啊，啲新希望嚟啦。 係啦、啊，即係我哋就都盡量都 dress up 多少少啦。咁但係就又唔想太過誇張嘅，即係始終我哋會著得咁樣，因為我哋唔係行 show 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都係要做嘢嘅，咁我哋只能夠就係 dress up， 但係就唔可以太過誇張。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後生一代咧，其實佢哋都。真係都幾 OK， 或者有啲 young designer 其實佢哋嘅作品有機會去行 show 都好啦。當佢企 booth 啦，我哋叫做當佢喺看檔啊，真係要。當佢企 booth 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 dress up 一啲。但係當佢哋要出場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換翻套靚嘅衫，或者換翻到佢哋自己 brand 嘅衫咧，就去行。即係唔係佢哋行 show 啦，係行 show 之後咧，最後就會講啦。我哋嘅介紹我哋嘅 designer 啊，咁、樣咁都要企起身俾人睇噶嘛， 行出嚟噶嘛，咁佢哋就會 dress up 啲，就著靚仔啲咯，咁、 哦、 都幾賞心悦目嘅，其實成件事都會。 咁啊好啦，香港嘅時裝即係。有夠啦，見到前面有光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好似人哋啲地方硬係啲市民著衫靚啲，咁我哋都要加把勁啊 嚇。同埋我覺得有時就算你話咧，真係嗰種 dress up 咧，唔使話著到係誇張嘅。我哋成日都係講，你有你嘅品格，有你嘅格調，有品味，唔好即係忽略咗嗰個穿搭啦。其實已經係我覺得啊 ，OK 噶啦 ，OK 噶啦。 係咁啊，大家聽眾啊。自己出街嘅時候可以開始諗多兩步，點樣可以著得有格調啲啦嚇。咁啊，跟住咁多先啦，下次再傾啦，唔該，開，拜拜。 好，拜拜。 轉頭咧會分道廣播噶啦，咁啊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啦。晨光第一線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我哋轉頭喺二台嗰度再見啦嚇。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咧？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上咧，朝早7:09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咁啊早上29度，亦都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扭啱频道唔使转台噶啦。先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在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唔知會唔會落雨呢？ 會，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會， 你點知㗎？ 因為我聽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咁啊直播室入面呢，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 我见你把声嚟啫咁样。好啦，另外就係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好用力㗎啦已经。 好好好。 即係少少头声。早晨啊两位。 係 Didi 先会陪我哋玩。 係啊。 哦，人生就係咁㗎啦。 哎呀啱啊。 玩下先得㗎嘛。不论几多岁都可以玩嘅。即好似我婆嘛。70几80岁，嗰我嘅年代同我哋落 disco 嘅， 哇， 犀利啦， 好正、 啊，80岁啊 ，disco 我哋摁啊，系啊，我年代兴啊嘛 ，Liverpool， 系啊，真系劲啊，所以其实佢好受欢迎咯，个人又随和，系啊，所以我哋个个都好中意佢嘅，即系唔会咧，始终咧相对嘅，你个老人家咧好随和啊，乜、都冇所谓啊，自然啲后生会中意同你玩，系一定嘅， 系 系啊， 即系人都快乐嘅时候咧、 啊， 就自然，其实人都好简单嘅啫。我哋不断想吸收一啲好嘅能量，系啦，呢啲正能量想吸收嘅。咁我哋点样会吸收呢？我哋就睇下附近边度有啲正能量，边度有个温暖嘅太阳，咁、你自己行过去咯。即系譬如你婆婆都系一样噶，咁、你婆婆系一个已经系一个正能量啦。咁大家就自然好想亲近佢啦。 哦，我都正能量啊！ 喺边度啊？ 喺晨光啊！ 冇错啦， 冇错冇错。所以大家听多啲啊，就笑呵呵噶啦，系咪啊？ 系啦，呵呵呵呵。 咁我讲下交通。 我见啲圣诞老人系咁样笑。 诶，就嚟圣诞节啦，笑定都啱噶。 啱啊！圣诞老人都练紧笑噶嚟噶，呵呵呵呵。 咁啊，笑得多你自然有正能量噶嘛。 啱啊，系系。 好，咁我讲翻交通都几好嘅，今日都系行上嘅车流。 啊，咁唔错啦，系啊。 公主道过海啊，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受较早前咧就系冧山泥影响啦，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嘅全线啦，同埋中磡角道近嘅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咧就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啦，同埋赤柱嘅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噶，咁另外我唔知道你两位记唔记得啦，早前咧西贡嘅菠萝斜路近住夹边朗新村咧都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 记得山泥倾泻啊嘛， 系啦，琴日下昼咧就已经开翻啦， 诶、开翻啦。 呢段路开翻啦，咁用翻正常嘅行车线啦，就是、西贡嘅菠萝斜路近住夹边浪新村，咁就已经系开翻啦，就不再需要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啊，同埋专线小巴仍然都需要改道噶。咁另外有个水务急收咧，就喺旺角嘅洗衣街啦。咁洗衣街去翻太子道西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交通都唔错唔错， 暂时 OK 嘅。 系啦，咁啊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大家就千祈唔好热亲啦，咁啊热亲啊啲汗滴咗落隻眼仔嗰度，影響揸車。哎呀，咁啊唔好啦。 係咯，所以行車咁早都係酷熱天氣。 係啊，我哋頭先其實即係開節目之前都喺度講，哇！10月5号啦。 仲咁熱嘅呢啲天氣， 仲開冷氣嘅， 係啦，真係好辛苦 啊！ 係 啊，其實都唔想啊，想減碳啊，但係無奈咯。 希望人類嘅科技快啲發明到就係唔會對地球有污染嘅冷氣啦。 嚇、啊， 係 有嘅，遲啲會有嘅。 因為咧，即係我都即係講人話啊，呢、這個。大家都覺得咧，開冷氣有陣時真係熱得滯都要開嘅，係 真 係呢個事實嚟嘅。咁大家都係咁諗噶啦。咁但係我哋個心就好似 Didi 所講一樣，其實我真係好想環保嘅。咁點算呢？唯有就係希望嗰啲科學家、發明家，佢哋繼續加油。系啦，有啲咩基金啊，唔知咩，快啲俾佢哋啦，因为等佢哋发明嗰啲环保冷气。 咁而家车咪好咯，用电车已经减碳好多啦。哇，你啲经过啲巴士热到咧， 系啊，巴士都热， 电车就好好多。 迟啲有啲譬如氢能嘅巴士，我记得好似都有引入过啦。 系啦，所以咪减碳咯。 系啦，嗰个氢能咧就更加环保添。 系啦，一路路进步落去咯。 佢排出嚟嘅 H2O 啊， 我哋而家最可以忍受。头先你讲开啦，唔开冷气，我觉得只系可以晏昼嗰时唔开咯，即系瞓觉就。即係想瞓得好啲就開咯，所以我盡量限制。 所以咧有陣時晏晝咧，譬如有啲親朋好友嚟我屋企作客咧，佢哋都會話：哇！你屋企唔開冷氣嘅咁樣， 環保嘛。 跟住佢嚟嘅時候我就開，好似林超英咁， 係啊，我都係。 我自己唔開嘅，不過你嚟咧我就開啦。 係冇錯冇錯，咁你有朋友嚟嘅，咁多人喺度，哇！太熱又好似唔舒服啦。 係啊，因為我又睇過，譬如啲電燈公司出嘅 report 啦，咁佢話其實你開風扇。你開十個鐘頭咧，先等於你開正常冷氣嘅可能一個鐘頭，之後個電量啊。咁我即係聽落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哇，真係冷氣係唔環保嘅，係嘥電嘅。咁所以就可以嘅話，晏晝有陣時忍到嘅，咁咪唔開住咯。雖然晏晝咧係熱㗎嚇，咁你就將譬如好似我咁啦，我將屋企嘅窗簾咧拉咗佢，咁令到陽光就唔會直接射入，因為陽光都帶咗熱力㗎嘛，係啦。雖然科技可以將熱力同陽光分開啊，不過我哋而家唔講嗰個。咁但係啲陽光射入嚟嘅時候，嗰啲熱力帶埋入嚟嘅時候咧，即係拉咗個窗簾佢。咁你屋企咪涼啲咯？ 同埋除頭先你講啦，開冷氣都有少少竅門嘅，可以慳翻啲電嘅。開冷氣咧，你知啦，個度數越低就越凍啦。你22啊、20啊、21好凍咧。但原來咧，佢就話咧可以開翻調翻高少少，或者25度啦。你開風扇咧，咁就 OK 喎。 係啊， 係啦，又可以慳翻少少錢，又可以慳翻啲電。 係， 係嘛？又可以環保。 有好多方法嘅呢個。 係啊，所以我都有用呢個方法咯，就係嚇又可以調高翻少少嘅温度啦，就開風扇咯。咁啊，變咗唔使冷氣開到咁涼咯。係，冇錯。啊，我哋講翻， 講翻交通，講翻交通。 繼續再講交通啦咁樣嗱，大家咧都有好消息啦，就係呢個過海巴士咧加啦，好似話啦，多人搭咧自然就會加。 哦，加班，我聽到加就好幾驚， 係啊，我 心寒一寒啊， 係啊， 加錢 啊， 以為加一定會 加，以為加價， 係加價，年年都會加嘅咧，啲無可避免。 冇啊，我都唔想加。 減下啦。 咁啊，好難嘅一樣嘢，難嘅又講人話啦。OK， 咁而家咧講翻啦，過海巴士路線啦，690S 咧就由城巴、九巴聯營嘅，就係來往坑口同埋中环嘅交易广场噶，咁喺前日开始咧，喺呢个繁忙时段咧，就由四班加到六班，咁都系啦。呢一个特快嘅线咧，只系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啫。咁啊，朝头早有7:08啦、7:48啦、7:56、8:04、8:12同埋8:20，咁就由四班加多两班，就由坑口开出嘅。咁但系至于由中环交易广场开出咧，都依然系嗰两班啫。黄昏嘅6:05同埋6:25嘅。咁呢一条路线咧就系属于特别班次啦，就只系星期一到五繁忙时间咧，就系提供去程啦同埋回程嘅服务，就会行咩咧？行张南隧道、东区海底隧道往返呢个将军澳同埋港岛嘅，咁就会经将军澳嘅白石角啊、日出康城啦，同埋港岛啊、湾仔同金钟嘅。咁但系记住，大家记住呢条巴士线咧系唔会停东区海底隧道嘅巴士转乘站噶。 咁、如果你谂住喺嗰度转嘅话咧？你就睇住架车过噶啦， 系啦，所以做咩架车过嘅？大家记住，因为好多时好多人都中意好似我哋咁样，中意快，见到有车上去到隧道口再转噶嘛。 哦，系， 系啊， 即系譬如城隧都有好多呢个套路噶嘛。 我哋都会咁 去咗先啦，睇下到时转咩车。 实有车噶嘛，但系你记住啦，依一个六九 实有车，不过唔停俾你啫嘛。 就唔停嘅，就唔停，因为东区海底隧道嘅巴士转车站咁，大家唔好谂住喺东隧转车咧就搭佢啦。咁但系就加多咗两班嘅，咁实际班嘅次嘅时间咧都可以自己喺网上面都睇到嘅，如果听得唔好。清楚嘅话，系啊，几好啊，加多两班，所以话咯，如果有需要嘅话，佢哋继续加班，咁对我哋嘅市民都系非常之方便啦。 系啦，咁啊，如果真系加咗嘅话咧，啱时间或者啱路线嘅乘客咧就可以搭下啦。人哋加咗嘅话咧，又发觉冇乜乘客，又减翻噶啦。 系啊，有加有减系咪啊？ 系咯，真系，如果系啱嘅，咁咪去坐咯；如果唔啱嘅，咁就冇办法啦。 不过我相信佢加多两班都系其实知道有乜需求先加嘅。 系嘅，系嘅， 咁啊，希望佢再加多啲啦，大家开心啲啦。 系啦，所以耐唔耐又会听到佢减咯。 咯， 所以總之係調節，所以搭多啲係咪啊？咁都要睇需求嘅，你唔試啊點知咧？好多嘢都係嘅，冇得憑空想象。 證明坑口嗰邊都多人翻中環喎，即係朝頭早嘅時候 快好多啊！我哋荃灣都好多人翻向港島區嘅，所以嗰架巴士話好多人排到朝頭早。 因為如果你搭港鐵嘅話咧，係去到嘅。咁你全程又企喺度，跟住又转，咁大家辛苦啲咯。 搭巴士舒服好多， 系嘅， 直达啊嘛。 啱啱好，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唔知道船仔喺出边咧有冇风啊，有冇热啊嗰啲咧吓？ 嗱，热咧就还好，可能因为一号戒备信号咧，咁加埋而家唔算系好猛太阳咧。喂，呢度系几凉爽噶， 有啲咁嘅事。 我到呢时系有啲似秋天啊，终于。 好难得，我以为真系酷热， 好难得啊， 系咯， 我本身都以为好热，咁好似仲凉过今朝添，即 系 今朝5:00，我觉得凉过今朝添， 系啊， 可能系局部地区啊，不过大家记得咧都系出门带翻把遮，同埋咧系最好系把风扇，因为始终酷热警告啊， 风扇紧要遮，我觉得今日都系。 啊，咁啊系啦，今日咧就讲下啦。虽然今日天阴阴啊，咁但系咧，始终唔知点解喺香港个夏天咧，好特别长，令到即个太阳好猛烈啊。我最惊就系晒黑嘅。不过咧，原来最近我先发现咧，我晒黑嘅元凶唔系太阳， 唔系，竟然系咩啊？咁系咩啊？ 系电话。 哦，电话嗰啲蓝光令到你晒黑啊？因为你想讲。 冇错啦，就系、是、咧，原来因为有啲化妆品公司做咗研究啦，电子产品咧系未有蓝光嘅， 系啊， 系会对我哋嗰个面嗰个皮肤咧系有一个更加差。 有蓝光先靓噶嘛，因为嗰啲色嘅话即系个 mon 啊吓，有蓝光先靓啲。 系啊，个 mon 系更加靓，但我唔靓啊，因为咧如果譬如我系前一晚临瞓之前咁啊用电子产品咧。是比起一些冇用电子产品的测试者，个体内咧会有褪黑素噶嘛，褪黑激素噶嘛，系会少啲嘅，因为你太光啦，个身体咧系会觉得你系接收紧阳光，咁样咧其实系同你朝头早去吸收紫外线嗰个情况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如果你朝头你系冇睇电话，第二朝嗰个紫外线嗰个指数喺你皮肤上面咧，系冇问题嘅，即系你系靓啲嘅。原来咧，你用得太耐电话咧，系真系会晒黑。 哦，咁我明啦，所以你呢两个星期咧都系夜晚系咁睇电话，所以翻嚟嘅时候咁多嗰啲青春痘。 哦。亦都有可能喎，因為你令到你個皮膚唔好，咁所以咧，大家臨瞓前其實最好即係算啦，唔好似船仔咁都係，我呢排都係戒一戒佢，費事咧曬翻黑個人。 其實咧 幾好啦， 其實瞄咗個藍光咪得咯，得唔得噶？ 應該唔得嘅，因為其實都係有少少，就算你譬如我眼鏡咧，而家都有類藍光嗰啲咧，但其實我自己覺得你一定好，你唔睇應該一定點都好。 咁所以你眼鏡嗰個類咗藍光嘅話，你眼鏡側邊嗰啲淨咪淨係得黑眼圈咯，冇嗰啲暗瘡咯。 黑眼圈都係好多噶，我黑眼圈都好多，但純粹係對你視力好啲啫嘛。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你橫掂都係咁樣啦，不如試下做其他嘢，彈下琴啊，睇下書咁樣都幾開心啊。 哇，咁都啱喎！喂，你呢個提議幾好啊，我都幾中意。夜晚嘅時候，不如嗱彈琴啊，插住 headphone 彈。而家呢个年代可以，咁所以都系舒服嘅，系陶冶性情。好嘅就系对住个 mon 啦，越睇越唔想瞓觉，对住个 mon。 啱啊，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嘅，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都比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同埋有骤雨嘅。 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啦，相对湿度咧就20%。相对湿度62%嘅，咁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嘅。 晨光大学， 好啦，晨光大学咁啊，早上7:22嘅时候啦，咁啊，船仔都啱翻咗入嚟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嘅主题咧就同 Mimi 倾过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啲唔同国家嘅送菜嘅。咁今日咧就想个焦点咧就放喺呢个泰国菜同埋印度菜。 哇，好开心啊！ 咁我估咧都系讲唔晒噶啦。咁不如我哋先讲下咧就香港人都好熟悉嘅泰国菜先啦。咁啊。泰国菜我自己譬如中意食，譬如青咖喱啊，咩海鲜炒饭啊，沙爹啊，凤爪啊，系一大扎， 一大扎，我都好中意食薄饼啊呢啲 咖喱蟹啊， 咖喱蟹炒蟹。其实呢一类型嘅餸菜本身嗰个有冇话个卡路里啊，甚至乎有啲咩高钠嘅情况，我哋要特别喺呢一类型嘅菜泰式嘅菜上面，我哋要多加留意嘅咧。 其实泰式嘅菜咧都系偏浓味啦。多啲油啦，多啲糖啦，亦都可以系即系个脂肪好高嘅、 哦， 因为我都试过咧去咗泰国学整嘢食， 系点估到你又去泰国学整嘢食？ 冇错，系报咗嗰啲厨艺嗰啲咧，咁哇，煮完之后先觉得哇，原来都唔少嘢。 原来好食嘅秘密，好食嘅秘密就系多糖多油系嘛？ 系咪因为多椰奶咧？佢哋放落去 系啦嗱，譬如如果你讲话即系咖喱咁，一定走唔甩要落椰奶。咁、椰奶咧就即系我谂大家都好。都会知道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高的脂肪的一个的浆来的野浆是啦。咁亦都啲脂肪是偏是一些饱和脂肪，即是容易增加胆固醇高的一些的脂肪来的。是啦。咁所以即是都其实挺犀利下的，如果你话要食青咖喱啊、黄咖喱、红咖喱呢啲走唔甩一定落㗎啦。是啦。 咁因为我好鍾意食椰奶，我平时是会买椰汁飲嗰啲人。 是啊，我都好鍾意食飲椰汁㗎。 哎呀，但系要注意啦，因为我儿时都好中意去买好多啲以前香港有啲鲜嘅椰浆铺 嘅。我记得记得 系。系啦，咁所以咧就哇，真系好味啊咁。咁大个真系读咗营养之后先知道，哇，喺原来咁犀利嘅，要少啲饮啦，少啲接触啦，咁系啦。咁所以即系嗰啲嘅咖喱就可以食下嘅，但系就真系唔好爱嚟倒晒落嚟泡饭啦啲汁。 哎呀，我就系倒晒落去送饭嗰啲人，谂住啲咖喱汁咁好食。 譬如咖喱炒蟹咁好食，我一定会拎埋啲咖喱去饮一啲薄饼，再加埋饮饭噶。 系喎、啊，咁薄饼又系咪用好多油去到整噶焗啊？ 都绝对走唔甩噶啦，系啊，系啊，系啊。咁、 啊、 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知道，即系可以平衡一下嘅，我哋都话即系你可以嗌咖喱蟹又好，嗰啲咖喱嘅即系青咖喱、黄咖喱、红咖喱都好，但系配翻个白饭会比较好咯。咁、但我都知道好多就好似话海鲜炒饭啦、菠萝海鲜炒饭啦、或者嗰个嘅泰式嗰个嘅粉即系派啦咁，咁呢啲都系会真系好多糖啊，派派系真系落好多糖同油去整嘅，系啊，咁所以即系要小心啦。咁但系即系讲另外仲有啲沙爹啦，咁沙爹本身自己啲沙爹全都即系如果你话就咁食都好，咁但系好可惜又系跟埋个花生酱。 系啊，哇，嗰、那个先系灵魂喎、 啊、 ，Mimi。 冇花生酱唔得噶。 系啊，所以泰国嘅嘢食你都会讲下，即系走唔甩都系，即系个脂肪啦，特别系会比较高啦，又有炸虾饼啦，系咪、 啊？ 又有啲鱼饼，嗰啲鱼饼又系其实又系炸过嘅，咁都系好多好香口嘅嘢食。咁但我又有阵时会去即系平衡翻赚翻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去泰国菜或者喺去泰国去食嘢嘅话，我哋都系会容易有蔬菜接触到嘅。 又系喎，呢、這个真喎， 系啊，即系譬如炒通菜啦，或者炒杂菜啦，咁炒杂菜我特别咧。成日都我会去同我即系身边嘅人讲，喂，不如你去亲泰国就嗌碟炒杂菜啦，因为反而菜系冇咁油噶噃。 哦，我仲啱想问你，佢哋既然咁多嘢都咁多油，佢哋炒菜会唔会一大壳油一齐 鱼露啊？ 半炒半炸咁样啲菜？ 鱼露啱啊，讲得啱啊，薯仔，即系鱼露系泰国亦都好多会落嘅一个嘅调味料嚟嘅。咁鱼露系其实盐分系相当之高嘅。 哦，鱼露又系致命伤啊！大家留意。其实咧，嗱，讲譬如鱼露。或者係頭先講嗰啲椰奶咧，都係我哋要小心嘅一啲嘅食材嚟噶嘛。 係啊， 咁有冇啲係譬如椰奶咁啊減咗脂肪，咁啊魚露啊減鈉減鹽，有冇呢啲 friend 噶？ 香港嘅呢如果你自己整嘅话但你係真係有市面上有減咗脂肪嘅椰奶嘅係啦。咁真係我有時都话可以咁样用法，或者有啲话我唔需要一定係用椰漿椰奶嘅，咁佢哋可以用咖喱粉啦，同埋用脫脂奶去做一个咖喱汁，咁都其实好香嘅係啦。咁、而且亦都提一提啦，真係要整咖喱嘅话，咁亦都有咩咖喱酱啊、咖喱膏咁，其实最好就能够用翻咖喱粉，咁嗰个盐分啊、油分嘅话，佢其实天然啊，咁佢就 撇可以免除咗嗰啲鹽油，咁真係調味嘅可以自己加，油亦都自己可以控制，會比較健康啲咯。整咖喱 哦，原來用咖喱粉自己去教就會好啲嘅。 係啊， 咁啊呢個大家可以試一試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啊例如泰國菜仲有啲泰式鳳爪，咁泰式鳳爪其實本身又係咪需要注意嘅咧？ 泰式凤爪嘅话，净系凤爪， 净系凤爪 皮系咪？ 系系咁嗰啲譬如凤爪即系鸡脚咁嗰度又系咪高脂肪噶？ 系啊，佢自己只鸡脚啦，佢个皮啦，咁跟住亦都高糖嘅，因为你酸酸甜甜啊，咁我又要去捞下嘅话，咁其实又醋，亦都相对要去平衡翻个酸味嘅话，个糖就会落得多好多噶啦。咁、所以都要注意翻啫。虽然真系好美味、好可口，但系都要注意翻咯，系啦。咁木瓜沙律又系好嘅，咁但系又系因为佢又捞咗啲酱，同埋有阵时撒咗啲花生喺面头啊咁。咁呢啲都系额外令到。一个食材它本身很好，但是整出来就因为要即卖相啦，同埋味道嘅话，变咗都真系加重咗好多啲卡路里啊、糖分啊咁样样咯。 明白嗱，仲有半分钟左右啦，我想问下营养师咧，如果我想去泰国菜，又想有前菜，有个 main course 啊，跟住有饭啊，有汤啊，我点样嗌营养比较上好啲咧？ 嗱，汤我就真系唔建议啦，因为一嚟汤嘅话，即系个卡路里好高，咁亦都冇乜营养，盐分又高，咁不如留翻啲卡路里爱食个第啲饱肚啲好啲。 但系冬阴功真系好好食喎 ，Vivi。 咁啊，少少地啦，即系冬阴功，因为有食材嘛。即系如果你话可能有个汤嘅，咁就冇系咯，尽量避免啦。 好啦好啦，唔该晒 Vivi， 咁下次再倾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将招标出售一幅大屿山长沙住宅用地，预料可提供的110个私人住宅单位，计及不同来源，预计新一季度可支持兴建大约3200个私人单位。今季不会推售商业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既然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达全年目标大约80%，考虑到现时市况，只推售一幅房屋用地是务实的调节。佢又话：，地价收入向来存在不确定性，会以平常心处理。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会就援助乌克兰问题发表重大演说，并将说明为何美国和盟友继续信守承诺至关重要。拜登又承认担心众议院议长之争会危及对乌克兰援助，但指出国会支持援助乌克兰的议员仍然占多数，他暗示有办法不透过国会批准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美方正研究为乌克兰动用价值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强调俄罗斯应该承担乌克兰战后重建的费用，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可能是其中一种方法。中国海警局昨晚表示，菲律宾两艘运保船和两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菲方船只进行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发言人重申，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坚决反对菲方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违规建材。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2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掠过台湾南部。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小犬今日掠過台灣南部及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海域，與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預料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預料小犬會在本週後期繼續向西移動，靠近珠江口一帶，同時受東北季候風影響逐漸減弱，會否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就視乎小犬減弱速度和與珠江口的距離。預計受小犬和季候風影響，本港週末期間可能有狂風驟雨，吹偏北強風，部分地區包括離岸及高地風力尤其大，天氣顯著較涼，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接近五块田。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车龙排到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因为水管嘅紧急维修，旺角洗衣街去太子道西方向，跟住拔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二台话你知， 今时今日我哋好多嘢都用电子装置去做，例如用手机或者电脑上网买嘢，用网上银行服务进行电子支付，系就系好方便。不过点先安全啲啊？我唔想俾人入侵我嘅网上账户，或者偷到我啲个人资料啊！ 首先，我哋嘅流动装置一定要安装保安软件，包括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识别码、防火墙。仲有啊，唔系装完就算噶，我哋要记得定期更新，咁先至得。 咁讲，我谂仲要确保系统所有应用程式，包括浏览器嘅版本系最新版本。 啱啦，除此之外，我仲会为装置上嘅资料加密。咁万一唔见咗啲流动装置，里面嘅资料都冇咁易俾人读取同埋利用到啊！ 你咁叻，咁你有冇搞嗰啲咩越狱 jailbreak 啊，或者 root 机啊？ 越狱 jailbreak 或者 root 机，即系解除流动装置嘅存取限制，会降低装置嘅保安水平，所以绝对唔会啊！唔系就随时叻个龙噶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 播城， 二台话你知。 想要去整头发，梗系问下发型师最新有咩潮流啦。 因为依家流行嘅嘢都系相对自然啲、随性啲啊，咁所以变咗今时今日，无论男士又好，女士都，其实电发唔系为咗你一路永逸，而系为咗方便你翻去处理嘅时候，你都能够做得到你想要嘅做嘅。 要知道多啲发型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7:39，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 喂，早晨，嘉明。 Hello， 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睇住呢一只小犬嘅走势咧，就似乎都唔会太大影响嘅。 系啦，佢嚟到噶，但系都系会变咗真系超小犬咯。 都系咁嘅样，就希望搞掂咗啦。 猫猫都唔系，佢勾勾咁样。 咁就 OK， 咁 good boy 啦，咁 啊。系啦，听啦咁。 喂，我想问一下咧，大家近排咧有冇真系出多咗夜街，或者？有冇影响到你自己瞓觉嗰个时间嘅调节啊？ 哦，夜间啊，梗系有出去逛下，周围睇下嘢啦，系有影响到我噶，惊迟到咯。 迟到都冇问题嘅， 迟到冇问题，好大件事噶。二台普通话台会冇咗人噶， 台长唔系咁讲啊。 会有人会有人顶噶啦， 唔会噶，朝头早真系冇人噶。 会有轻谈嘅同事帮你顶住一阵先啦。 我哋有技术人员可以帮到。 系啊，唔会即刻走嘅。我哋轻谈啲同事都好好嘅。诶，系啊， 阿欧咧， 我长期都系一种咁嘅作战状态啦。夜晚黑嘅活动，跟住翻到屋企就即刻瞓，跟住就朝头早就再翻嚟晨光啦。 系，都系长期一个冇嗰个所谓标准七至九小时嘅休息。 有嘅，其实系礼拜六日咯， 礼拜六日咯。 我系唔翻晨光就有七至九个小时噶啦， 系 因为我系会令到自己有噶， 系 平时譬如如果我要翻学咧，咁我就真系会瞓晏啲，我真系会忍唔住，好啊，起身咯，够钟翻学啦，咁样咁啊，通常翻学啲时间会易走啲噶嘛，晏啲噶嘛，冇晨光咁早咧，咁啊真系可以瞓到七至九个钟， 咁啊好啊，瞓够先翻学，唔好翻学先嚟瞓啊，系 都系噶，唔好翻到去嘅时候先至瞓， 系啊，如果咪浪费咗啲课堂时间， 冇错啦。之前都有提过咧，我哋咪经常都会有呢个所谓嘅社交嘅周末时差嘅，即 系 始终大家平时星期一至五咧都可能有翻工翻学嘅需要啦，咁啊变咗咧大家嗰个睡眠嘅质素啊，或者睡眠嘅时间咧定咗一定系嗰个时候起身就校闹钟，听住闹钟就起身啦咁，但去到周末咧就可以眠多少少啊，有少少自然醒嘅幸福啊，咁系一件都唔错嘅事嚟。 你咧，你校唔校到个生理时钟啊，嘉明？ 我个生理时钟咧就俾啲女嘅影响咧，就基本上。我是自然醒的，个闹钟未响之前我就醒了那些。 我见你昨天都去了博览馆看 show， 是啊，都订了那边的演唱会、啊哦。 我们都是看下香港队，看到9:00都差不多了，是不是？但你又再夜一点、啊。 我就看了前半场的港队，跟着就出门口了，我去到博览馆都见得到这一位五年前来过香港的美国巨星，都真是相当之 sweet。都只是个面上面仲有红唇嗰个嘅印仔，咁啊等佢全场都真系哇大合唱嘅感觉，都非常之开心。咁啊当然咧，间唔中去下夜街都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嗱，头先我有提过啦，我咧就系嗰种个闹钟未响之前咧，就基本上会自然醒咗嗰啲嚟嘅。你哋会唔会嘅咧？ 我会，我个闹钟咧系4:30噶嘛，咁我通常咧可以喺4:25至到4:28嘅时间咧、 哦、 就起咗身噶咯， 好准喎、哦。 是啊，好奇怪噶！ 先佢已经好着紧，冇得咁准噶，我冇得播噶。 会沦陷噶， 唔系咁样先专业啊嘛。 梗系啦，唔系我冇话咁样唔专业，系啊，只不过系啦，即系喺个过程入边已经成为咗习惯。 系啊，已经成为咗习惯， 磨练嚟嘅，练到个身体自己醒到， 加油啊， 船 仔！ 哦、我唔得，我可能因为翻两日咧，我个身体始终系 我唔得啊， 得啦，唔得， 我 哋安排尽量安排你可以五日啊， 咁又唔需要咁开心嘅，因为咧唔得，你每一个礼拜得两日系要五点几起身咧、嗯，我系永远都起，即系我唔系起唔到身啦，我系教三部电话嘅闹钟咯，我要确保我三部电话都要醒， 一部电话教三个闹钟嘅， 唔系我已经一个电话教十个闹钟噶啦，咁、哦、所以我三部电话我系。因为我真的试过部电话冇电，即系佢冇叫我，即 系 好彩唔知点解嗰阵时自己醒一醒，即系冇莫哇，好彩就翻潮， 偶一为之 OK 嘅， 系 啊系啊，始终做电台咧都系一个日复日嘅修炼嚟嘅，就唔系做一日半日，即系你做得好一日半日咧冇用嘅，你要持之以恒咁样做得好，持之以恒咁守时啊，先系。即系听众朋友先会觉得啊，好靠谱啊，好牢固啊，咁样咯，系啊，即 系 个关系都系咁样咯。即系唔好净系讲电台啦，我估心机旁边而家啲听众一起身翻工，佢哋都系日复日好准时咁样翻工噶。 系、 哦，如果唔系晨早冇咗份工啦，系咪先？准时系基本啦，香港翻工系嘛。 嗱咁啊，欧咧，你平时又会唔会喺个闹钟成叫你之前已经醒咗噶？ 我唔使点教闹钟嘅，其实系啊。 你又系自然醒 的，我都系自然醒噶，系 啊，即系呢个都应该系一个训练同埋。一个锻炼嚟嘅，咁当然喺好多嘅报告都话唔好嘅，咁样其实对个健康嚟讲， 系咩？我以为自然醒系反而个人个身体最好 嘅，因为其实你自己个心理状态都系谂住啊，我要醒啊，我要醒啊，其实你个叫做深层睡眠咪会有所影响咯，依家好在乎噶嘛，嗰、那个深层睡眠，如果你深层睡眠得越好咧，其实唔使瞓咁多噶嘛， 嗯， 即系因为分四个睡眠状态，呢个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 系啊，点解我会咁样问大家咧？就因为咧近排都有一份嚟自以色列嘅一个人工。智能健康中心的报告就问下大家、啊、究竟你是跟住闹钟叫醒你才醒啊，定话是你自然醒的呢？如果你是自然醒了的话，由距离嗰个闹钟教你醒个时间是比较远的话，你会怎样做呢？你是会瞓翻啊，定话横掂上咗就醒了，就做自己开始要做嘢咧？ 嗯， 梗系瞓翻啦， 可以瞓的话不会醒，正所谓。咁可以瞓即系应该醒，诶唔系可以瞓嘅话应该继续瞓嘅，系嘛？ 但系通常咧一瞓咧就会更加起唔到身， 系咪一睡不起？ 系因为瞓翻瞓咧系会仲谂， 咁又系，咁又系。 嗱，我就想提你啦，即系小白岌晒头，所以咧真系做电台又唔好翻瞓。 经验啊，系 嗱，你就输经验、 你又衰嘅，你做咩？你翻瞓翻嘅时候。迟啊！你要仲要 WhatsApp 同我讲，哎呀，我瞓都话唔好再瞓翻噶啦，我迟啦咁样。 系啊，后生女系咁啊，要瞓多啲。即系我哋三个都已经差唔多，差唔多年长啦。但 系 你回想翻，即系小白啊、嘉明啊、我自己啊，即系细个嘅时候，真系好似真系要瞓好多先够咁样噶嘛。 系啊，以前嗰种嘅心态咧就系、是嗯、哦，系要尽量瞓够八个钟，咁我自己计翻啦。咁但系又一定系夜瞓嘅，咁所以就尽量眠得几多就几多啦。咁样，就算以前做深夜节目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凌晨三四点翻到屋企嘅时候，都系上昼十一点钟，点都会弹起身噶。 我哋又系都做过深夜节目啦， 系咯，咩时间都做过啦，基本上 系咯。但系一开始做完深夜翻嚟做朝头早个挑战 系 好大嘅，其实讲真系 整个人生嘅调转咗咁样， 人生逆转啦，直情系咪先？即系你讲嘢嘅节奏啦、声调都唔同，你试下。夜媽媽用呢種聲調啊！喂，早晨啊，晨光嘅聽眾朋友，哇，你真係收得好數啊，嘈住人哋瞓覺咁樣，係咪先？ 講翻瞓覺先啦。嗱，頭先你幫我講到呢一個問題咧，就原來有兩套嘅説法嘅。如果你嘅闹钟未闹醒之前，你就自己醒咗，究竟瞓翻好啊，定因为系算啦，我就开始起身做我要做嘅嘢好咧？咁有一套嘅说法咧，就嚟自一位以色列嘅学家，咁佢就话啦，嗱，第一件事睇两样嘢嘅。第一就是你究竟瞓够七至九个钟未呢？你自然醒嗰一刻，如果未嘅话呢，就鼓励你尽量俾自己瞓翻。 大部分香港人都会答你未瞓够， 系每日都未够，系咪？咁但系第二个嘅标准准则呢，就是究竟你自然醒嗰一刻，距离你闹钟应该叫醒你嗰一刻，够唔够九十分钟？ 哦， 系啦，如果嗰个时间系够九十分钟嘅，佢鼓励你瞓翻。 嗯， 如果唔够嘅话咧，就算啦、就不如起身啦， 点解呢？因为90分钟就是一个睡眠的周期。 哦。 咁如果你瞓唔够一个睡眠周期的话呢，可能越瞓越累，或者越瞓越唔精神咁样。咁所以如果係譬如话我只不过係争半个钟，我只不过争15分钟，咁就算啦，唔好再瞓 返。起身就仲好啦咁样。 起身呢可以用呢个说法。但呢瞓觉呢我都睇过一啲 YouTube 牌嘅片呢，佢都话如果你错过咗一个90分钟嘅睡眠周期呢，你都真係应该睇下书睇到下一个睡眠周期先瞓喎。但係你嗰90分钟咪变咗当然你有书睇固然真係好啦，但大部分人都系用平板用电子嘢去睇㗎嘛。咁其实你又会影响返个睡眠质素，所以呢个真係呢万劫不复嘅讨论。 对呀，所以呢就有啲专家教落呢就话嗱，如果当系咁样吓，你醒咗，你系需要瞓翻嘅。我当我早咗成两个钟头醒咗啦，咁样样，咁我就氹自己瞓啦。但系有时唔系话瞓就瞓，唔系趴脚就咁简单噶嘛。可能即系我好想自己瞓咧，越话俾自己听我要瞓咧，我要瞓就越瞓唔到，因为好紧张，我瞓唔到。因为越紧张就越瞓唔到。咁点算呢？佢就话，当你尝试瞓喺张床度想瞓嘅时候，瞓到十分钟都唔成功嘅话咧， 就起身系嘛？ 就做啲第啲嘢啦。你可以去个洗手间。又好，你可以去隔篱书房嗰度下一转又好，甚至乎你出去听我哋打个八甲转，翻嚟再试下又得。总之话俾你自己听，我唔使逼自己瞓，我做第啲嘢，翻嚟再试过咁，又可能咧帮到啲啲咁得得。 啲老婆话：喂，老公，你啲碗未洗啊？夜妈妈十二点钟起起身洗衫啊、洗碗啊、晾埋啊咁样，啱啱好九十分钟咁就可以处理翻个睡眠。 劳动员要瞓啊，嗰阵时候真系。 不过咁都有啲专家。其实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假设你真的一是满足不到90分钟的时间，又或者你本身真的睡不着的话，其实就这样睡在这里休息的状态，一个放松的状态都比你睡着了的。因为其实一个好的放松的状态，你当哪怕你是数绵羊又好，你只不过睡在这里想想今天有什么做好呢，但不是紧张的事、都基本上比你到你做到一节冥想的、所以呢只要你做到个人放松，其实醒了瞓唔翻咧都 OK 嘅，都接受得到嘅。如果瞓得着嘅话，就更加有好多好多，即系你大脑方面嘅一啲好处啦。譬如话，即系当你学生点解要坚持一定要早瞓咧，就系、是、你瞓觉嘅期间就系你嘅 core memory，、你嘅记忆力更加牢固，记住入脑嘅时间、就系你个身体发出更加多唔同嘅信号，话俾你知你个身体嘅免疫力点样样可以提高，你点样样去帮你有唔同类型嘅释放，等你自己知道个神经系统系放松嘅时候，同时有其他健康嘅东西系发生紧嘅。咁所以瞓得到嘅话，当然就最好啦。瞓唔到，放松，听下晨光第一线都 OK 噶啦。Maybe I'll just disappear. I don't wanna see a tear. And the weekend's almost here.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there'll be a mess when I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ma take you on.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I'm a little high maintenance, but I'm worth a try. Might not give a reason why. Oh well. We both had a lot of fun. Time to find another one. Blame it on feeling young.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there'll be a mess when I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ma take what I wanna, stay awake if I wanna. I'ma do what I wanna do.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Selena Gomez。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头先讲开瞓觉啦，咦，我又继续讲下瞓觉先。 好啊， 大家平时咧，嗱，之前就问咗啊，如果你自然醒嘅话咧，咁你就会唔会瞓翻？今日就问下啦，诶，你哋瞓唔瞓得够咧？其实觉得自己。 都好难话够嘅，你谂下，琴日都咁多嘢睇，系咪先？即系琴日简直系娱乐星期三啦！你又睇港队，咁啊睇完港队，有啲足球咪睇杰志咁样啦。 甚至乎 咁有啲马迷啊入埋去跑马地入跑下马地。 啱啱热辣辣攞完亚运嘅金牌嘅香港榄球队男子女子组都入埋马场， 系咯， 系啊，咁开心。 Sorry， 入马场做咩噶？我 庆祝咯， 我庆祝嘅， 接受欢呼咯。 我唔知啊，我以为有个榄球杯咁样，你知马会有阵时，琴日系乡村俱乐部杯啊吓，我知道嘅话系，咁所以总之开心啦，夜缤纷啊嘛，咁有啲又继续喺啲商场嗰度睇波，一阵再同大家讲翻琴日嗰场球赛啊，有时间我都想同阿小白啊讨论下，即系香港代表队啦对日本队嘅赛事啦，咁、 啊、 不过你话阿嘉明又入咗博览馆嗰度睇 show 啦， 啊、 有啲甚话乎即日来回咧就喺澳门睇完 show 咧就港珠澳大桥过翻嚟香港搭。金巴第日照样翻工啦，好多嘢玩嘅依家真系，所以一定唔够瞓咯。你够唔够瞓啊，妹？ 我系长期唔够瞓嘅，我系唔知点解瞓极都唔够，我都系、因为其实我个睡眠咧系好 diverse 嘅。譬如今日咧，我谂我瞓咗两三个钟嘅啫，咁、但系平时咧我可以瞓到十二个钟嘅， 十二个钟。 是啊，我瞓到下昼，因为下啲糖喺下昼嘛。 哇，好幸福啊，可以瞓到十二个钟。 系啊， 好幸福啊。 信息都提你啊，瞓十二个钟唔系啊，个电脑都唔锯你啊，要嘈一嘈先啊。 系嘛， 系唔系嘛，十二个钟。 寻日就瞓咗十二个，前日瞓咗十二个钟，今朝就瞓咗三个钟，系咪好唔同先？ 但系唔系得快乐时且快乐，正所谓青春系你最大嘅本钱。如果我系你呢个年纪，我一定玩尽佢咁样咧。 但朝头早咧又有啲棘嘅，身边同学咧又翻工，一系翻工，一系就上堂，咁我都系冇人陪嘅。 咁咁忙啊！啲大学生翻工先系主要，翻学系次要。 系啊， 我多口问一句，其实而家有冇大学生唔翻工噶？我见我识嗰啲好多，大部分都系做紧嘢 嘅 咯，已 经系有嘅。 唔系咁点都有嘅。 有啲大学生好富裕噶，有啲大学生揸揸靓跑车翻。 唔系，我真系识有大学生同我讲话，佢阿爸妈唔俾佢翻工。 点解啊？ 佢话你翻工咁辛苦做乜啫？ 系， 我俾钱你咪得咯。 系啊系啊，或者 呢句说话我听到 继承者们嗰啲，你想翻工唔紧要啊。爸爸间公司嗰度开个客户服务主任，你去坐下有位又成又有咖啡又 pantry， 你去嗰度翻啊！ 我又几开心、啊 我听过好多添啊！啲系啊， 系咁，不过我哋讲翻翻呢个瞓觉啦。嗱、啊，而家咧原来喺巴尔干半岛啊，咁喺上个月咧就举办咗一年一度嘅躺平比赛，即系我哋佢嘅。嗱，我哋就躺平咧，佢真系唔系我哋嗰种传统意义上嘅躺平嘅，佢真系 physically 躺平， 系 咁啊，瞓喺张床度。如果你一旦起身咧，或者站立咧，咁你就会被取消资格噶啦。 哦， 大家会唔会参加呢？如果有呢个机会， 过咗啦，一个月之前搞喎呢、這个。 如果有机会咧，下年，因为佢每年都会搞嘅。 巴尔干半岛喺边噶？我想问啊，好惊啊！会唔会去咗嗰啲 K K 园嗰啲？我近排 YouTube 咧睇嗰啲 K K 园嗰啲围墙片咧，我好惊俾人捉走去嗰度啊！依家 冇事嘅， 真系，你会唔会嚟救我噶？好似张艺谋嗰部戏《孤注一掷》咁样， 好似搞马拉松嗰边。你知 K K 园搞马拉松？ 系啊，唔系佢马拉松嘅路线会经过 K K 园， 吓死我！ 唔系 K K 园搞， 我真系好惊啊！其实咧提呢个咧，因为我近排都睇到好多呢片咧，都几恐慌啊！ 吓亲自己啊！ 系你俾人 cap 咗入去咧，即系走唔到 啊！不过我自己睇到题外话啦，我见到佢哋搞马拉松嘅时候啦，即系当地啦，咁我谂过系咪因为都系为咗K K 园入边嘅人，即系希望嗱，我美其名我有马拉松，咁我就要即系叫整顿翻呢个社区，咁可以做到更加多好嘅嘢。 因为其实佢喺缅甸同埋泰国边境噶，即系一条河仔之隔咁样咧。唉、总之千丝万缕啦，呢啲唔喺节目嗰度讲啦。你见我哋咁耐都冇讲。不过我讲翻个巴尔干半岛究竟在哪里咧？ 巴尔干半岛喺 好像是欧洲，不是欧洲咁样。 应该系咪中亚大陆啊？我想问一下。 吓先，突然间我都要 check 一 check。 我以为头先用咗 KK 完嘅时间，你已经揾咗巴尔干半岛出嚟，等我无端端仲讲一段 KK 完，帮你摄一摄佢。 喺欧洲，喺欧洲， 系咪啊？系咪？ 系喺欧洲冇事嘅，所以系啦。 喂，咁我想八卦，如果真系参加呢个比赛嗰啲朋友咧，平均要躺平几耐噶？ 嗱。这个今次就厉害了，为什么会问呢？这个比赛呢搞了一个月都没有冠军，都未完， 因为还在睡觉， 还在睡 觉，哇， 他们坚持要拿到这个最懒国民的称呼，还有1000欧元的奖金。 1000欧元一日有10000蚊， 即是瞓成个月就有10000蚊了。 但是你吃呢？去 吃可以吃，可以吃。嗱，佢哋就話啦，咁點解覺得今次可以好到咁耐呢？係因為佢改咗規則，係啦，而家咧就可以俾佢每8个钟休息15分钟，即係你可以起身行下。咁同埋咧，亦都以前就硬性規定一定要瞓嘅，而家咧你可以少少坐坐地，同埋可以睇電話。 嚇， 其實最大嘅原因係可以睇電話。 切，咁啊煲劇都得啦， 唔係咯， 我可以煲曬嗰啲我原本想煲嗰啲，即係例如 friends 啊、真情啊呢啲咁。 真情，你真的放一年都得 我咁样。咁、啊、你谂下，喂，我实赢啦。如果系嘅话，我报名参加出年。 一年唔得，因为佢播都唔知播咗一年， 系啦、啊。我睇埋季节啦， 无限。 系啊，我真系可以参加喎。呢个巴尔干半岛， 但系人哋瞓咗一个月， 依家 咩 都未有结果啊？系嘛？ 未啊，净系负责瞓嘅啫，佢哋。 哇，但系其实系赢咗嗰一位先至有呢。 系。 1000欧元， 冇错啦！佢想继续瞓落去，因为佢觉得咁样先符合翻比赛嗰、那个啊轻轻地嘅嗰种感觉。 哦， 好有趣啊！ 系啊， 有一年唔见咗啊，孔奕璇去咗边？去参加呢个比赛。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8:14啊！呢个环节讲财经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少少天气啊，因为咧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紧嘅。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5%啊，相对干燥嘅一日啊，咁啊睇到港股都干干地啊，即刻请我哋嘉宾咧出嚟同我哋分享啊！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现有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啊，各位陈哥听众， 系咁啊，港股啊。干跌啦，琴日细成交底下，仲要跌多135点。不过咧，同 Dicky 倾偈咧，通常我哋有啲国际视野嘅，睇翻美国嗰边咧个美国长债息系咪有机会回翻啲跌咧？咁啊，琴日出咗个小非农，咁啊，今日出埋个非农数据啦。咁个预测系点？以至美股方面又点样嘅走向咧？交俾 Dicky 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你，嗯。 系好啦，咁先讲下外围，再讲翻去香港啦。咁头先阿欧咧都讲咗一啲几重要嘅美国经济数据嘅。嗱，好简单嘅啫，而家个玩法系咁样嘅。如果啲经济数据太好咧，大家就惊加息仲未停得，加息未停得咧，咁就会令到咧短期嘅债息咧继续上，咁长债息又继续上， 債息繼續倒掛，咁美元繼續強勢咧，咁呢個就對股市咧就不利嘅。咁點解會係個即係道指啦，去到黑限呢一秒鐘咧，都差唔多咧將全年嘅升幅都即係抹殺曬咧，亦都係建基於呢一個通脹預期。咁啊頭先講到 ADP 咧，咁就係呢一個私營嘅企業嘅一啲職位嘅數據。九月份咧就多咗19,000份，但係比市場預期153,000咧。其實都低咗都幾多下，即係 OK， 簡單啲一句啦，即係就業市場咧個亢奮熾熱程度咧有所降温，咁啊非製造業個 PMI 又點啊？咁而家咧就講緊咧，雖然都繼續擴張，但係咧就大概今年年初啦嚇二月就呢啲水平咧嘅即係最高位咧就開始有所回落。咁啊，八月份嘅數據咧，咁啊，即係九月份應該咁講，九月份嘅數據咧，就由八月份54.5咧，就落翻去53.6嘅，都係合乎預期嘅。咁但係咧，就簡單啲講一句啦，就係比市場預期咧，啲經濟數據咧都係指向咧係有少少降温嘅跡象。咁當然啦，重頭戲咧就嚟緊啦，禮拜五咧就會睇到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啦，嚇、啊，即係有哇，有失業率啊、非農業的個增長啊一打咁樣啦。咁喺呢段時間咧，大家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地區嘅經濟咧嘅商業活動，譬如話講緊歐洲啊、英國啊，咁睇到好多例如 PMI 嘅數據咧，都係處於一個即係收縮嘅狀態。反而美國咧喺而家呢一刻咧，經濟數據咧的而且確比起即係歐洲部分嘅國家都已經係要好一啲嘅啦。咁啊嗱，再者咧亦都係面對緊一啲問題，因為持續嘅加息之後咧，累計嘅加息咁多次之後，對於市場嘅影響係立竿見影嘅。其中一樣咧就係貸款嘅利率咯，包括好似即係美國嘅30年而家啊，所謂嘅定息嘅按揭嘅息率咧，已經去到成7.5%咁緊要啦。咁即係換言言之咧，即係大家如果喺即係美國要置業咧，仲要供樓嘅話咧，咁嗰個利息嘅開支咧都相當之驚人嘅。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就普遍嘅預期咧，尤其是喺期貨市場嗰度顯示咧，美國嚇聯儲局咧，即係講都係好鷹派嘅嚇，鮑威爾講嘅內容，但係咧真係手會唔會真係再要加落去嘅話咧？都有啲保留。嚟緊11月咧，市場都普遍覺得唔會加。12月咧，唔係冇機會加，不過唔加嘅機會咧，暫時都勁過加嘅少少嚇。雖然而家呢刻咧，期貨市場更加有一個好低嘅少於10%嘅機會率咧，係講緊可能會加個半厘。咁即係換言之，呢個就唔成氣候啦，呢個預期。但係唔加息嘅機會率咧，比加息都仲係略高一啲嘅。咁啊，當然啦，再睇埋啲新啲嘅數據，譬如話歐元區嘅零售銷售表現咧，亦都係即係麻麻地啦。雖然阿拉加德你知啦，佢好加德噶嘛，不嬲都係好口硬好。鷹派嘅，咁而家佢都仍然保持住呢個作風，咁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啦，即係你咁講啫，即係都係想出下口實控制下通脹啫，但係係咪真係仲可以有力再加落去咧？係完全唔需要懷疑啊，過去啊累積嘅加幅對於實體經濟影響咧，所以開始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好多嘅經濟體咧加息周期去到尾聲啦。但去到尾聲又係嗰個問題咯，唔代表會減翻轉頭咯，可能維持咗高水平一段更加長嘅時間。咁啊，不過咁即係始終美股都回咗幾日，咁所以咧就叫做由都係年中嘅低位啦，都係有少少反彈啦。咁呢個都即係不足為奇嘅。咁始終咧個債息咧，即係都叫做回翻些少。咁但係唔好忘記就係即係升咗好多，升咗好多之後回翻些少咁解啫嚇。呢個回係咪即係已經成為趨勢咧？呢個都好難講。即係畢竟即係始終係而家呢刻咧，即係都係仍然係冇咩呢個減息嘅憧憬啊。喺最少啊，都起碼喺去到即係出年嘅上半年咧，期貨市場都完全冇顯示呢一個咁樣嘅心。你預期咁，所以暫時都可以視之為一個技術反彈啦。咁啊，九月份嘅美股回，我就預測過噶啦，因為即係統計嘅數據都話俾大家聽，1928年至今最差表現就九月份。咁咧十月就點啊？咁十月大家應該都記得啦，全城哈魯威嘅月份都係一個傳統嘅股災月。雖然美股累積跌幅咧冇九月份咁大，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大跌市咧都喺呢一個十月份嘅。咁所以十月份咧整體嚟講，對於無論外圍美股啦，同埋以至我哋嘅港股咧，亦都未能夠嚇釋除疑慮，亦都未能夠掉以輕心。雖然即係要掉下來的股市咧，都已經跌咗落嚟㗎啦。希望就唔好話再跌得太多咁解啫。咁啊，不過咁人哋美股咧都有啲彈啊。咁我哋嘅港股咧，唉，除咗真係嘆氣搖頭之外咧，暫時都未揾到同諗到咧。 第三個動作同埋第三個形容咯。 係啊，好似 Dicky 咁樣話齋，即係琴日可能喺其他平台同另外一啲股評人朋友講都話，好似過往我哋有一啲嘅亮點啊，啲看頭咧都未必 apply 得到啊，應用到落去港股個分析嗰點解咧？譬如金九銀十啦，咁又好似唔係好像樣喎。咁就算簡單如十一黃金週啊，可能有機會嗰啲豪賭股或者博彩類股份可以 OK 啊，或者出行股 OK， 我都唔係喎。咁好啦，轉個角度。杭州亚运我哋睇得好开心咁样啊，港队历史性入到四强，跟住嗰啲体育用品股旧时都会有一转嘅升浪啊，哦、啊、又冇咁样发生到、啊，咁反而港股啊继续沉底啦，有冇机会真系要补翻十一月十一号嗰个低位嗰个港股嘅裂口呢？如果往下走落去，万七点保卫战仲守唔守得住呢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系阿欧，你都已经讲晒我心声。讲晒成个事实情况出嚟啦， 唔系、啊，我见你专栏唔系咁写噶，但系你专栏仲多啲嘅概要同埋补充喺当中噶 ，Dicky， 系啊，交俾你讲， 亦都咁讲啦。头先阿欧你都即系好清楚叙述咗，即系香港股市而家个状况噶啦，即系话过往吓简单呢一句啊，有啲影子概念啊，又或者有啲主题概念嘅炒作咧，系完全从来都冇发生嘅喺港股过去呢两个月份。即係你話杭州亞運係啦，即係港隊足球下歷史性四強，希望而家爭到個銅牌啦。咁啊，體育用品股冇喐過㗎，咁澳門博彩股仲要跌添。咁當然啦，即係有其他啲唔同嘅擔憂啦，喺個別嘅板塊，譬如澳門博彩股又面對日本嘅競爭啦。咁但係即係未咁快㗎嘛呢樣嘢，跟住又話即係對於啲例如啲找換店啊嘅監管，咁呢個好似又唔係好關事㗎嘛。即係總之感覺上就係話一啲少少嘅負面嘅情緒或者啲不明朗因素咧，就即時就會成為咧就係非常利淡個別嘅板塊嘅原因。咁但系咧，實際上有啲好嘅數據出到嚟嘅噃，譬如話即係唔好講多啦，就係講澳門啦，即係淨係講緊黃金週頭嗰五日累計嘅，即係話訪澳嘅人數啊，即係已經去翻近疫情前啦，即係呢啲咧，大家咧無動於衷，咁即係反映得到其實市場嘅情緒咧，都講得白少少咧，都係即係有個即係人心虛怯嘅情況。咁至於頭先阿歐話十一月一號嗰個咩概念咧，咪就係喺而家望落去恆生指數仲有啲咩嘅支持咯？嗱，因為即係我哋技術上所謂嘅調整，61.8% 喺成個升浪裏面或者反彈浪啦，咁已經跌穿咗啦。咁而家講緊真係下一級嘅支持，咪就係之前即係兩個低位，即係應該咁講啦。曾經個突破嘅上升裂口之後，做咗兩個低位就一路扶搖直上。咁所以咧，其實係啊，16,800點都係一個非異常之重要，暫時希望有嘅一個支持位嚟嘅。咁再望落去咧，又係好技術上嗰啲黃金比率咧，但係嗰個已經係即係參考價值低啲，不過都仲係一個重要支持16,500點。所以望落去咧，其實即係大家會覺得可能你會話喂，得機啊！即係頭先你講嗰兩個水平咧，係16,500、16,800咧，以現時嚟計咧，即係好嗰頭近嘅喎。咁而且個都好無奈地都係嘅。咁但係或者咁講啦，支持就係支持啦。咁所以咧，通常咧，每當即係個指數真係啱啱真係跌到落支持位咧，佢總會彈下嘅。但係彈完之後會點樣咧？咁呢個就真係難講啦。咁所以去到而家呢刻咧，我諗只可以等待嘅咧，就係應該都好快等待到㗎啦。就係咧捱埋呢個星期，咁下個星期。期啦，我哋就放完黃金週啦，咁又有在岸人民幣啦，又有中間價啦，又有北水啦，全部嘢咧回歸正常啦。咁點講都好咧，即係都有翻個少少嘅參考，有翻個少少支持，有翻個少少嘅助力咯。咁啊，但係你話港股嘅投資氣氛幾時先有改善咧？我覺得咁啦，即係點講咧？黎明前嘅曙光啊，或者係真係幾時先有否極泰來？咁往往就係喺個低位啊，喺個低迷嘅時間咧。即嗰個經歷嗰個感覺就最漫長嘅，我諗而家就真係已經個港股係處於呢個狀態咯，所以即係都咁講啦，即係希望在明天之餘咧，其實就亦都即係港股而家嘅股值都真係相當之低殘，所以起碼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只可以寄望就話。 再大跌嘅空間咧，都開始越嚟越細嘅。咁但係你話要真係一個大反彈嘅空間咧，而家望落去咧，又唔係好望得到咯。 嗯，咁啊唔止希望在明天嘅節目都在明天啦。咁啊，聽日繼續約定 Dicky 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咧股市嘅行情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嘅部長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Dicky， 聽日再傾，拜拜。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成，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告诉掌声高着未来登场。 刘德华的登场。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聚焦梗系讲下咧，琴日盛大举行嘅呢个港铁礼让运动嘅2023启动礼啦，咁啊见到一班我哋二台嘅兄弟姐妹啦，包括咧阮仲阳啦、吓强哥啦，仲有 Michael 哥啦，仲有 Yui 姐啦，咁样都咧喺当中出现啦。咁我哋亦都会见到成个十月啊，都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一众嘅节目主持人嘅 poster 咧，都会喺港铁啊出现噶噃。 系，寻日又有朋友咧话俾我哋知啊，有线人报信咧。就话原来咧，除咗系见得到有实体嘅 poster 之外咧，可以留意一下啲荧幕。 系啊，咦，嗰个朋友咪我？ 系啊，你唔知系朋友咧，主持人 咪就 系、 是、 有个朋友讲得几靓女添啊，系啊， 多谢多谢。 咁啊，有四样嘢都系要提倡翻嘅，包括行入啲啦，同埋最吸啦，即系大家唔好成日喺门口嗰度顶住啦。咁仲有即系扶手电梯嘅时候就即系握紧啦，唔好喐嚟喐去啦。呢、這个都系安全最紧要嘅。咁啊，呢个港铁嘅礼让运动，希望大家都学识啦，礼礼貌貌咁样搭铁路啦。 咁啊，开开心心咁样翻工翻学啊，最紧要系咧见到我哋啦嘅 poster 咧，记得打卡， 系 check 翻我哋， 系啦，多谢晒咁多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青衣埃索油库附近一个回收场，昨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青衣路十八区，警方在昨晚十点几接报，指有铁皮屋起火，烧了一些垃圾和杂物。现场火光红红，产生大量浓烟。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在个几钟头后将火救熄。火警期间无需进行疏散，而救护车就曾经在场戒备。澳门气象局在清晨五点发出一号风球，并预料一号风球会在日间维持。澳门气象局说，按照现时目前的预测路径，强台风小犬周末期间有机会进一步向西移近珠江口附近，但是受东北季风影响，预料小犬将会逐渐减弱。另外，澳门未来几日并非天文大潮，但是由于小犬的强度变化和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局会因应小犬的最新发展，适时评估低洼地区出现风暴潮水浸的机会。俄罗斯表示，日本就核污水排放未能提供全面资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多次促请日方展现透明度，让各个利益方可接触有关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放的所有资料，但是日方至今并未有这样做。扎哈罗娃强调，日方未有正确回应相关事项，又没有确保核污水排放不会出现长期风险。他说，日本停止对海洋排放核污水有助俄方消除所有关注。有报道指，俄罗斯正是考虑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今日进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二轮排海。日经平均指数报30,640点，升1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29美元，卖出1822.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48.9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5。人民幣7.32，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6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晝8點，強颱風小犬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700公里，即是北緯21.9度、東經120.9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掠過台灣南部。受東北季候風和小犬共同影響，本港高地今早間中吹強風，小犬正是掠過台灣南部，預料受地形影響，強度會有所減弱。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小犬会在今日和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今日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预料小犬随后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受季候风影响逐渐减弱，小犬可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计届时其强度较低。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就视乎小犬减弱速度和与珠江口的距离。本港周末期间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吹偏北强风，离岸及高地风力尤其大，天气较凉，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前几次嘅神光做得到咧，都有关 music 嘅事啦，譬如讲下啲八十年代嘅歌啦。咁今日咧就会希望大家一齐同我听一下一首蓝调嘅歌曲，我哋一转一转变 style 咁样听。 系 系啦，大家会想听咩歌咧？ 蓝调啊，系咪啊？ 系啊， 即系比较叫做忧郁少少嘅，系咪先？即系大家成日都讲蓝调，系咪应该忧郁啲嘅咧？我想问一下啦吓。 蓝调咧，有阵时我自己觉得啦，好多时候都会衬一啲，譬如爵士嘅，都会有偏向咧，就系蓝调嘅风格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呢一刻我突然之间个脑入边咧浮现出嘅咧，就系可能真系会 moody 少少嘅，会 moody 少少嘅，但系要揾翻啲旧嘅作品啊。 最著名嘅蓝调歌手，暂时嚟讲都应该仲系 B.B. King 啦，因为佢真系有好多好经典嘅，就真系好似首先小白话斋，将爵士乐啊勾咗少少一啲嘅民谣落去啊， 系， 又甚至乎一啲节奏蓝调，甚至乎系摇滚乐当中有好多嘅元素都系嚟自蓝。调呢一个嘅大嘅树当中 系啦，所以咧，我头先话突然间谂到一位嘅歌手咧，其实都好多年前咧，都应该有，我记得有嚟过香港做访问啦，亦都有做过演出嘅，系啦，啊系冇错啦，我喺香港同佢做访问嘅，咁就平井坚，平井坚其实都有几多咧，就系蓝调或者有阵时喺啲用民谣去到改变嘅歌曲，佢都曾经唱过嘅，咁我觉得咧，佢喺香港亦都有多只嘅作品，其实大家都几中意啊， 系或者改翻 双眼啊， 改翻做广东话词啦， 系啦， 就 系嗰只，系啦，古老大钟啦，古老大钟曾经有转过做香广东话嘅歌词啦， 系啊， 咁都系一啲咧嘅歌曲，听起上嚟几舒服嘅，咁睇下大家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嘅时候揾下呢啲蓝调啊嘅唔同风格嘅音乐作品啊。 嘉明咧，欧西流行曲你又熟啲，系啊，蓝调方面有冇啲依家啊可能新兴啲嘅啊，唔系净系 R&B 或者系叫做简单嘅摇滚乐咁样 啊？系啊，嗱，因为始终蓝调佢个 blues 嘅源流咧，就其实都系 R&B rhythm and blues 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环啦。咁但系之后因为实在啲人咧觉得蓝调咧本身需要嗰个乐手嘅分子要好多啊，即系佢本身要好高技巧先至可以弹得叻或者唱得叻。咁所以之后咧加咗个 beat 落去咧就有 rhythm and blues 嘅出现啦，就变咗系即系 R&B 嘅作品啦。咁啊变咗风魔咗九十年代啦，甚至乎去到而家都系仲喺非常之盛行嘅一种嘅音乐嘅曲风啦。咁、但系如果要追翻纯蓝调咧，我真系由头到尾就系觉得 B.B. King系冇得顶嘅，即系呢一位嘅无论佢嘅 系 啊吉他嘅功力啦，定因为系佢创作 coffee 嘅能力咧，都仲系非常之首屈一指咯。 咁啊，大家揾一只蓝调嘅作品，就系凭住礼拜四呢一日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啦噃。 那发光的双眼，谁能将你伴吹散浮过？太梦幻吧，这感觉。Yeah， 但他竟然有了你，这一刻竟往那边走。Yeah yeah， 你知我会比他懂你，你知我会更捉紧你，你知我爱但你不讲你。Yeah，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Baby, you can call me if you want to. Shawty, I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girl. Come on late at night, come on late at night, girl.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由二十年代推到而家，都仲系有咁多蓝调嘅作品出现，就知道呢一种嘅曲风有几咁犀利啦。听过 Anson B 呢首好有 rhythm and blues 嘅作品《Call Me Late at Night》。 咁啊，船仔你咪都有一个叫做推介翻啊，你自己嗰个蓝调之选，属于呢个零零后嘅蓝调，究竟系边一个 咧？因为咧，其实广东嘅流行曲咧，原来有啲歌都系有一种蓝调嘅基因嘅，譬如系方大同嘅《孤独孩儿》啦，亦都系或者系Rubber Band 嘅《Sorry Not Sorry》啊。咁呢两首歌其实都系有一个蓝调嘅味道，而且咧系好多 riff 嘅 ，riff 即系一啲重复嘅乐句啊。 系。 基本上成首歌都是很多重复的，也是一个蓝调音乐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大家听的时候，除了一些外国的曲，其实香港广东流行曲都是有一些蓝调的歌可以听一下的。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将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毕业相啊、AI 修图啊吓、喂，好多唔同 artist 朋友咧都有玩咁啊。嘉明啊、船仔啊、小白有冇谂住咧，将自己嘅样咧变成呢个 AI 嘅九十年代风啊？ 我又冇乜太大兴趣，反而之前换衫公仔嗰个我就即刻试咗。 系、哦、啊，我见到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都有玩呢、這个，出嚟个效果咧几得意咁啊，小弟。特登咧就download 咗呢个免费 app 啦，咁啊准备同大家影一啲咁嘅相。 使唔使俾钱嘅呢、這 个？免费嘛，免费噶嘛，系啊。 因为之前嗰啲 你可以俾钱我嘅，你可以俾钱我嘅，你都值得俾钱我噶啦。 就帮你影，然后你就可以俾翻钱啦。哦， 系啊，孔奕全你都值得俾钱我噶啦。 咁不如我又帮你整啦，你又俾翻钱我啊？ 唔使，系啊。 咁样咪内循环咯、啊，我哋。 好啦，唔系好想同你内循环我都。 我见到有啲艺人朋友佢哋做咗呢一个嘅步骤之后咧，摆翻出嚟嗰啲相咧，象征度真系高到有啲得人惊、嗯，甚至乎咧，佢哋会有啲系用咗呢个 AI 版本之后咧，夹翻一张自己真实当年嘅相咧，都真系有几分似嘅、哦。 系，系咁啊，要试一试，望一望下佢哋嗰啲 sample 先。 嗱，你哋依家可以抌一张相喺我个 WhatsApp 嗰度啦，跟住我就试下开始帮你哋去编辑一张咁嘅相。 哦，因为咧我知道而家呢一款咧系要八至十二张相嘅，嗱之前嗰啲就。可能用几张就得啦，咁所以依家呢款咧个象征度可能因为佢收集嘅数据更加多咧、会有少少嘅， 系啊，系啦、啊，船仔呢个都好好嘅一个温馨提示啦。好老实讲一句，其实咧呢啲AI app 啦，其实佢都唔多唔少有啲条款，佢会有机会会攞你嘅照片啦， 系啊， 咁佢可以嗱，你首先譬如 download 咗呢啲咁嘅叫改图 app 啊，或者玩嘅 app 啦，佢一定会话攞你嘅权限咋，啊你系咪想开放所有照片定？ 定还是所选照片。咁、如果你话、我私隐度好高嘅，哇！如果所有照片我都想都系唔想同你 share 嘅咁样，咁你就唔好拣所有相片，你拣所选照片就 OK 啦。咁样，咁呢个咧就会有机会保障多少少你自己嗰个私隐度咯。系啊， 之前咧开始有呢一啲嘅 AI 相出现嘅时候咧，我谂即比较早前嘅代数咧，就譬如话之前有个话、你摆一张你自己嘅相就可以帮你睇到你自己变老咗嘅时候嗰张样系点样样啦、或者你嘅 BB 样系点样样噶啦咁但系都曾经传过有啲嘅黑传闻咧，就话啊会系某个国家咧攞你嗰啲人面辨认技术噶咁所以都即系劝喻大家去玩呢一啲嘅游戏之前咧，都可以真系细心睇一睇啲条款。我知道大部分咧通常都系碌到去最尾，求其的咁就算噶啦。我想玩啫， 系啦，揿咗个 agree， 跟住咧就再揿埋去 next page 嗰啲嘅。喂，我录得神光景星多，通常咧呢啲佢要你十二张假如佢真系要你十二至十五张相啦，其实佢应该系可以有齐埋你上下左右块面嗰个嘅 data 嘅。 系 咁真系，如果你话啲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就攞埋你个样，可以咁样喐下喐下嘅时候，即系而家因为系好多时你一啲验证咧，你需要个头去喐噶嘛。 系、 即系譬如我哋登记身份证或者做啲嘢嘅时候，大家都要个头喺度喐噶嘛。 系 啦，咁佢咧随时啲相够嘅话咧。可以做埋呢一个模拟喐动嘅效果， 所以咧，呢小白讲得好啱啦。所以咧，佢你睇翻咧，啲 artist 朋友整出嚟嗰啲相，全部都系侧侧地嘅块面，即系你唔会攞啲正经八百啊，即系好四平八稳嗰啲相去做，即系你尽量揾啲侧侧地嗰啲样咧去做咧，咁佢就能够攞到你面部嘅数据就冇咁多咯。同埋即系我哋啲面咧，啲轮廓咧唔系靓得咁紧要咧，侧侧地可以遮下丑啊嘛， 系咪先？ 系啊。不过咧，我成日喺度谂咧，呢一类嘅手机 app 咧，其实咧玩唔够咧两三日咧，就大家冇咗个风潮。 即系玩一次就唔玩啦呢啲。 除咗玩一次咧，系你两三日之内咧，你已经会见证住嗰个热潮咧，系由个沸点啦，即系个 boiling point 啦，突然间急转直下咁。即刻冇人玩咁樣， 係啊！ 即係我唔知係香港係咁啊，定成個亞洲係咁，定還是成個世界都係咁咯。 基本上成個生態就係你總之有一樣嘢爆咗出嚟，嗰一下好爆紅。俾你一个礼拜咧，都差唔多系时候噶啦。 我估一个礼拜依家都未必可以延续得到啊。 系 啊，系啊。其实可能依家诶成日话啲好火红嘅网剧咧，我哋又讨论下啲影视潮流文化，即系好火红个网剧啊。其实红到一个礼拜系咁谈论，口耳相传，传教式。哇！你船仔咧要睇乜乜乜剧啊，嘉明你一定要睇啊，哇，好好睇噶。其实咧，你讲完一个礼拜咧，你已经冇咗嗰个。熱潮啊！即係嗰個熱潮好似散落咗。我又記得上一兩個月咧，我仲同小華講啊，芥雅人嗰個劇咧好睇噶咁樣啊，有冇睇啊咁樣？跟住講完之後，佢真係咧成為咗個電視台嘅收視冠軍㗎，最後。但係個談論度都係比較低咯。雖然嗰個收視咁高嘅情況底下， 以前已經談論呢個芥雅人咧，談論得好多年啦， 所以依家唔想再談論， 唔想再談論。 但係佢收視依然係最高嘅喎，今年嚟講啊嚇，嗰個收視之冠咧，暫時嚟講依家去到十月，咁所以我都喺度諗啊，其實個潮流文化或者個影視文化要點樣推演咧？ 又令我諗起咧，有啲好多係啲真人 show 嘅比賽啊，啲選秀 show 無論係啲表演啦，又或者係唱歌嘅比賽咧，咪好多季嘅，有啲成功嘅廿幾季。即系做咗十几年噶啦，咁但系其实选咗咁多位嘅冠军出嚟，通常咧去到 top ten 都已经签晒噶啦。咁譬如话歌星先算啦，但系原来咧佢哋经历咗咁多个季度，咁多位唔同嘅冠军诞生过之后咧，有啲都真系，唉唔好意思，系真系嗰一个年代红过少少，但系之后咧，诶对唔住，翻翻去做咖啡店先，或者哎呀，我翻翻去做我平时做嘅日工先咁样咯。 嗰阵时咪有个叫做大妈式嘅阿 Susan 咩啊 ？Susan Boyle， 系仲系。边嘅？我想问呢、這个， 佢都仲有间唔中俾啲狗仔队影到佢自己做自己嘅生活嘅， 系咪啊？ 但系 佢已经 冇再 出歌啦嘛。 系啊，甚至乎 Pop Pop 啊， 系啊， 嗰一类嘅即系选秀 show 赢咗当下好红嘅，都真系咧去。 即系变翻普通人咁样。 仲有当年嘅呢个孔庆祥系嘛？ 系 Sue Banks 嗰个系咪攞咗全美一定系咯？嗰、那个嗰、那个又系红咗一段时间。哇！跟住依家应该真系做翻普通人啦。 佢又反而似乎喺翻美国都仲有少少食搵得到喎。 咁劲啊！原来 系、哦、真系一首歌走天下咁样样。 O K 咁啊。 同埋咧，睇翻有好多唔同嘅啲明星咧，都同佢哋倾过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呢啲选秀 show 咧，都唔系我哋一般观众睇咁简单。譬如话咧，某一个嘅电视节目啦，咁佢都系一个歌唱嘅好多个 round 嘅选秀 show 啦。咁你由呢一个面试嗰个环节玩到去入到去一个所谓嘅现场观众投票嘅阶段咧，成日都以为啊，咁系咪咩歌都拣得噶？系、咪我想唱乜就可以同个教练一齐去倾噶啦？咁原来咧每一集咧系每一个歌手都系有嗰二十只歌，你就喺嗰二十至到二十五只歌入边咧就拣，始终因为版权问题啦，又关于嗰个电视剧又或者系嗰个嘅电视 show 买到几多只歌去到喺呢个节目入边用啦，咁所以咧都有啲朋友咧曾经试过系去到某一个阶段，觉得其实佢赢到噶，点解突然之间佢要退选咧？佢要唔玩咧？就系觉得呢一个制度未必适合佢咯。 所以即系不过咧。嗱，你又唔好以為呢啲選秀 show 咧，即係舊時係咁做，依家係咁做。其實咧，我覺得選秀 show 咧，即係永垂不朽。 係噶， 你諗下 啊嘛， 我哋細個嗰啲歌唱比賽又係咁樣做，依家啲歌唱比賽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嘅啫。 但係我覺得最特別選秀節目好睇嗰個位係由一個素人咧，即係好好天真啊，即係完全唔知呢行做啲咩啊。但係佢淨係憑住一股力量或者憑住一個夢想，咁啊衝，其實係好睇。个中意嗰个冲啊，我觉得 系，跟住又好快，你又会觉得，哇！你咁快赚到钱买楼咯，我唔支持你咯。 咁又唔会， 我支持翻第啲素人 咯。你咁快为咗赚咗钱买楼啊，咁样个个都系即系红咗之后就买楼，呢个香港嘅缩影啫。外国应该唔系咁嘅，应该继续追逐梦想啊吓。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难里的狂想曲将郁闷扫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中，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将郁闷扫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空。大战始终都会结束。 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上次死光难阻挡，春秋正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佢都系参加选秀节目出嚟嘅。系 CY 陈总泽有呢首作品叫做《如果我是超人》。哇，几样嘢都生效噶！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中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2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3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76点。咁睇到咧个债息都回翻啲啦。港股 ADR 咧就升36点嘅。至于咧俗称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高水30点啦。但系咧个别嘅港股 ADR， 特别系科网股咧，未见一个反弹嘅力度，可能真系要等下个礼拜咧北水重临咧，港股咧先有机会有新气象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救助儿童会嘅总干事啦，萧玉欣小姐啦，同埋同踢同乐计划嘅教练潘 Sir 同我哋去倾偈嘅。早晨，两位。 早晨。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萧玉欣小姐咧，你自己系咪都系足球爱好者嚟嘅？会唔会都睇下足球嘅咧？眼视啊。 我自己就一時時啦，我都中意體育嘅。 Okay， 體育即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個 sport 之個 platform 真係好好咯，幫助小朋友。 係啊，咁啊，所以都有呢一個計劃咧，叫做產生咗啦，咁亦都惠及好多唔同嘅低收入家庭或者一啲學障嘅家庭啦。咁啊，馬潘 Sir 啦，你去教波嘅時候啦，你覺得乜嘢小朋友咧適合學踢波咧？即我哋細個咧睇呢個經典嘅日本漫畫《足球小將》咧，阿大慈惠咧就細細個小學就已經踢噶啦。我都係細個嘅時候踢波嘅，咁啊俾阿 Sir 就招攬咗入去校隊啦，咁啊踢呢個九北區嘅比賽啦。咁細個學識踢波就唔係淨係學技巧嘅，學點樣有個團隊啦，點樣服從指令啦。潘 Sir 教波係點樣教 嘅？睇唔同嘅年齡，唔同嘅處理方法啦，咁基本上係由四歲開始已經可以去學習足球， 係。 咁你而家甚至坊間係有啲去到退休人士啦，去到70歲都有嘅， 係。 咁即係其實如果踢足球嘅呢個運動，你係可以唔同階層、唔同年齡都可以參與。 咁潘 Sir 問下個年齡分佈先啦。嗱，頭先話四歲都可以學啦。嗱，今次嘅計劃應該都係focus 喺一啲小學生居多啦。咁樣好啦，嗱，一班小學生咁啊，換曬衫，整整齊齊，準時咁樣去到球場。第一堂學啲乜嘢啊？ 其實如果係呢個年齡層嘅，我哋基本上都係俾佢係樂趣為主。等佢會中意足球呢個活動， 中意足球，了解足球先，咁、 嗯、 样啦。咁唔系话太着重我去个人足球技巧啦。咁当然我哋会喺有啲训练去加啲游戏性质，令到佢了解佢每一个足球嘅技巧系点做。 嗯，有啲咩游戏系你通常常喺课堂入边咧会教下学生噶啦吓？ 执飞碟啦， 嗯、 射雪糕筒啦、 嗯， 或者去捉人啦，就系呢啲可以去带。教到佢去练习大波、 嗯， 即系我哋讲嘅运球啦。咁同埋有啲譬如射雪糕筒就练习到佢嘅传球啦、射球啦咁样啦。 咦，同我细个都有啲近似，学踢波踢校队嘅时候，不过就更加多就系一个对抗性同埋做体能啦、 嗯。 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就用好多时间 train 体能嘅，跑啦，围住间学校附近跑啦。我哋啲傳統男校都係圍住係咁跑，係咁跑，就跑到你冇氣都要繼續跑啦。咁但係落到球場係有用嘅，原來體能好多係重要嘅。但係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個安全。踢波咧點樣可以安全都係重要，特別係依家好多家長都係啊，將個子女送咗嚟啊，我哋呢個同踢同樂嘅 program 嗰度踢波。哇！如果受伤咁点算啊？即系嘅机构又要喺度谂啊，要签啲免责噶、哦，好惊噶。嗱，潘 Sir， 我就想问一下，即系学踢波一啲基本嘅装备或者安全嘅装备，会有啲咩建议俾翻家长咧？ 一对合适嘅足球鞋啦， 嗯， 咁啊衫裤啦，咁当然你我唔系话某啲小朋友佢一定要去买。踢波嘅衫啊，踢波嘅鞋啊，咁當然係如果你合適嘅係會俾佢舒適啦，同埋會有保護性嘅咁樣。咁但係呢個 program 好好啦，佢會有所有嘅裝備俾曬小朋友。 嗯， 咁所以係佢哋喺練習裏邊係會個安全性會好好多咯。 啊，安全性當然要著重啦。咁特別 focus 我哋譬如亞洲嘅小朋友啦，特別香港學童啦，足球方面咧有咩需要特別去 training 啊，特別去訓練嘅咧嚇？ 其實如果喺小朋友階段。亞洲的小朋友和歐洲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小朋友其實差距不會很大、 嗯、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身形其實大家都是差不多主要大家都是訓練他一些個人技巧、嗯、個人技術那方面會多一 點 只不過是去到他們的或者他們的發育不同了他們的或者他們吃的東西啦這樣不同了所以個或者個體型會有差距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基本上好多都已经，你见到啲十七八岁都已经好高大， 系 其实唔会争得太远咯。 嗯， 咁或者我哋而家嘅营养已经系好咗， 系 咁样。 咁可能个训练模式亦都有啲唔同啦。即系譬如我哋细个就系、是、用好多时间啊去扭波嘅，或者用啲好基本嘅方法去 train。但系依家今时今日已经，我哋都进入呢个 AI 人工智能啊。嘅年代啦，咁有好多科技嘅嘢都可以幫助到球員做一啲 training 啦。咁當然呢啲係關於一啲專業嘅足球員一啲培訓或者 training 啦。但我哋去翻細路仔嗰度或者小朋友，我哋聚焦可以多講少少啦。即係每一堂依家我哋進入第二期啦，有冇啲好深刻你同啲細路仔咧溝通互動嘅經歷，可以同即係我哋嘅聽眾可以喺大氣電波嗰度分享嘅？ 咁點解要足球活動去幫助到小朋友溝通過？我覺得就係因為足球你係唔係個人活動嚟嘅，係要團隊。咁、 嗯、 你必須要你要團隊嘅時候，你就要有溝通啦，有、 嗯、 大家會了解啦，咁樣啦。咁你話喺訓練之中會見到我好深刻印象嘅就係好似琴日有課 training， 有個小朋友喺比賽裏面開一個罰球，咁佢好有計劃地將個波。去諗住交後俾個隊友去射波、 嗯， 但係個隊友就唔知佢交後，咁、 嗯、 自然個波就失咗啦。咁佢哋兩個就會話：點解你唔同我講？你又唔話俾我知？咁呢一個正正就係佢哋會知道要需要溝通，係佢哋自己兩個講出嚟嘅。咁佢下一次有咁嘅機會去交波，佢會話俾個人聽、 嗯， 叫佢預備。 哦，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啊吓，咁亦都系透过呢个活动咧，大家可以用足球嚟做媒介咧，好似上嗰两集咧，阿总干事施浩欣小姐咁样讲，就系、是、话可以透过足球咧，令到大家可以有学习啦，可以有乐趣啦，帮助到一啲低收入或者一啲学障嘅儿童，亦都系呢个 program 嘅一个本意啦，咁样希望都可以继续咧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啊吓，咁啊，今日咧多谢两位咧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分享啦，咁下集咧再可以咧。我哋再实践啲啦，啊喺个足球课堂入边咧，有好多嘢会发生嘅，包括咧，啲细路仔一踢下波咧，好容易喐手喐脚嘅。 或者咧啊会嬲怒啊，会闹啊，会指骂其他嘅学员啊，或者哦你咁样踢得唔好啊，你次都全失嘅，阿 Sir 我唔想同佢做队友啦，咁样系咪先？头先阿 Sir 都有讲啦，足球系一个 teamwork 啊，一个群体活动嚟噶嘛，点样可以无分彼此去享受足球咧？下集等阿潘 Sir 啊同阿萧欣小姐咧多讲少少啊，多谢你哋、okay. ，thank you。 好咁啊，讲足球梗系要讲啊，琴日场波啦，咁特登留待咧呢个时间去讲嘅。咁啊，琴日咧，报章都系咁形容啊，全城撑港足咁啊，好多嘅高级官员啦，都有出嚟讲啊，譬如陈茂波司长啦，都话杭州亚运哇男子四强已经好叻噶啦，打得好好啊咁样。咁啊，我哋文体类嘅局长啦，亦都有讲话，哇，其实已经尽咗力噶啦，踢得好好，睇下场可唔可以贪心少少？ 系 啊，我哋整 铜牌啊， 因为已经对咗两次乌兹别克啦， 系啊， 咁第三次就应该知道佢啲板斧啦， 真系啊，同埋琴日咧，嗱，嘉明啦、小白啦、船仔啦、阿奥咧都有睇嗰场波啦，就算冇睇晒成场波，都会睇翻好多花絮啊、 嗯。 其实咧，琴日港队咧，虽然你睇结果论，你哇输4-0，点会港踢得好啊？我唔系，有啲波真系输4-0咧。港队都真系踢得好好， 即系整体性嘅，譬如战术啊，或者佢哋嘅体能，甚至乎系嗰个合拍度咧。老实讲的而且确，我觉得系日本队系占优嘅。咁佢哋由即系头先我哋咪后都讲啦，由佢哋青训开始，即系小学啊。如果佢哋谂住踢波嘅话咧，佢哋个资源系非常之强劲。咁再加上咧，本身譬如日职联同香港嗰个踢法咧系不一样嘅。咁佢哋就算系大学联赛，甚至乎 J2 都好快上快落嘅。 系啊， 咁啊变咗喺寻日嗰场波度就见到佢哋平时将嗰个习惯咧踢咗出嚟，其实佢哋唔系特登要踢得快，系因为佢哋平时都系咁样踢波嘅，所以点解有阵时会将啲球员即系要去到外地，去到即系交流多啲，明白咗大家去嗰个踢波嘅方法，令到整个联赛去到上升。你话寻日咧，其实港队咧。我最欣賞即係除咗係反擊好到位之外啦，我覺得佢就算即係輸呢個數字咧0-4，其實我覺得係冇運，因為有啲位咧，我真係覺得其實可能踢得準少少啊，就已經係會入嘅。咁、那個成個節奏就已經係不一樣。 係好波不如好運啦，成日講呢一句。咁但係琴日咧就普遍香港市民都吶喊助威啦。咁啊 收貨啊真係， 亦都我哋嘅靚仔前鋒啊安永佳咧都出盡力咁踢啦。咁啊十號仔咧孫銘謙佢都真係咁樣講啊，既然入得嚟四強咧，都係用翻局長嗰個説話，我哋想貪心少少。我好欣賞佢賽後嘅訪問，講自己願意貪心少少。其實咧，運動員就係要有嗰一貪啊嘛， 係啊， 你先攞到個金牌。喂，唔係，我入到去無欲無求噶，其實我享受比賽噶。你唔好講呢啲啊，競技運動咧真係要搏盡嘅。 貪心咧，先至係即係運動員同人類搏殺嘅原動力噶嘛。 同埋咧，過往咧，其實呢個教頭啦，安達臣啦，其實都將香港最隊打造到個攻擊力好強，尤其是咧喺上半場嘅時候個逼搶咧，其實就冇怯懦啦，同埋冇驚，因為點解咧？啊，又係結果論講。其实日本是亚洲一哥嚟，世界排名咧系讲紧20位之内嘅，但系香港嘅世界排名咧，大家有目共睹啦，系咪先？咁所以哇喺个 ranking 争咁远嘅情况底下，你好容易个心理质素，你会惊，你会怯，你会觉得啊麻麻地。虽然我哋都半个主场啦，因为杭州亚运，我见全部都系为到中国香港队打气噶，好多嘅观众朋友，但系 in between。咁人哋强就你会有少少嗰下，点踢好咧？惊唔惊咧？嗰、那个咁，但系琴日就全场入边冇呢一种咁嘅感觉咯，所以真系好厉害啊！ 厉害啊！你见嗰啲譬如统计数字咧，其实都唔系话差噶。我哋好多嘅逼抢同埋拦截咧，好到位，即系证明而家好多譬如睇翻啲带啊或者 data 咧，我哋都可以阅读到到底日本队嗰个嘅进攻嘅模式噶。咁所以你见譬如嗰啲后防，譬如阿海嗰啲，佢真系会截到波同埋抢到佢哋嗰个传送，即系打断咗佢哋嗰个节奏。所以呢啲位咧，我觉得对乌兹别克嘅时候，我哋再踢佢咧， 系 用翻啲 data 再计算多啲，咁我哋攞个铜牌翻嚟。 嗱，约定你哋礼拜六啊， 系啊， 晏昼时候，我唔记得3点定4点，总之 4点 一定要睇，早一个钟头唔紧要嘅， 系 着定波衫， 系 我哋要支持港队，历史性 都要热定个身。 究竟我呢世人可唔可以睇到港队攞到亚运铜牌咧？有今生冇来世啊！加油，俾心机啊！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10万个只剩下 失明。 就以摘星去找新星，行以冠军取了胜，冷天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鞋扎演戏扎出花火， 愿意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更界定我， 放假也很想有唱，但后来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吃鸡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上，记者跟我犯得狠，这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地滑人生， 你还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Sir 古巨基率领一班年轻的歌手，有这首作品名字叫做《星战》。 又是时候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绿债2023绿色债券，发行额度不少于150亿元，保证息率有 4.75 厘，较上一批的绿色债券的保证息率 2.5 厘为高。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表示，第二批的绿色零售债券将会在10月10号发行的，并且在下一个营业日，即是10月11号呢，就会在港交所上市啦。如果你想知道几时会有配售结果，听日你就知啦，因为呢10月6号政府就会公布配售结果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晨光追踪31。 追踪31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电视部嘅阿祥，喂阿祥喺度，早晨， 喂阿祥， 哦阿祥喺度啦，系咁啊七点半左右啦，咁啊7:35有铿锵集，唔知有咩睇咧？ 嗱，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咧本地劳动力紧张嘅问题啊，咁啊话说咧，即系好多声音都话咧，即系我哋而家好多行业都出现人手短缺啦，咁啊最后咧政府就决定输入外劳解决问题啊嘛，咁但系 好多社會人士咧就話啦，啊輸入外勞咧其實係治標唔治本嘅，長遠嚟講咧應該都要靠自己，咁啊應該要擴大下本地人力市場先至解決到根本問題咁話。咁啊事實上究竟我哋要點樣做先舒緩到勞動力緊張嘅問題咧？嗱，今晚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唔同嘅行業啊，佢哋面對緊而家呢乜嘢處境，同埋咧外勞係咪真係解決得到嘅？ 我諗尤其是係關於啲體力勞動啊，又或者係比較上啲年輕人覺得啊。好辛苦啊！嗰啲 唔想做啊！ 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可以著弱啲咧？嗬、 系咪揾 AI 揾机械多啲帮手咧？令到大家做起上嚟都舒服啲， 会多一啲嘅甜头咧吓，都唔知睇下今日嘅鏗鏘集会唔会有少少嘅启示啦。咁去到十点半有思路味道咯噃， 冇错啊！呢、這个纪录片系列咁啊，顾名思义啦，带大家去到丝绸之路上面咧，揾啲好嘢食啊，丝路嘅味道啊嘛，咁、今晚咧就會首先帶大家咧去到呢個新疆嘅溫宿縣，溫宿縣咧就有被譽為咧呢個中國合桃之鄉喎。係點解咧？即係原來咧當地種合桃咧歷史好悠久噶啦，九路咧好特別嘅，佢哋用乜嘢嚟種合桃咧？就係、是、用天山啊，天山咧即係中年碧雪，即係積雪噶嘛。佢嗰啲冰川嗰啲雪水融咗落嚟咧，就攞嚟灌溉呢個合桃，所以咧。佢哋就話啦，令到當地嗰啲合桃咧，即係嗰啲果肉啊，嗰啲果實好大粒啦，但殼又好薄咁話。 哦，哇！飲雪水大嘅喎， 係咧，即係飲礦泉水大啊！咁究竟呢啲合桃即係好食之外啦，佢哋能夠煮出啲乜嘢好嘢食出嚟咧？嗱，今晚十點半絲路味道一帶大家去睇下啦。 喂，仲有十五秒講埋另外嗰、那個喎。 好啊。另外新疆呢，即係我哋中香港人食飯㗎嘛，新疆人呢原來呢就食面啦，食包啦，食嗰啲馕啦做煮嘅，咁當地透過呢幾樣嘢變出好多，咁今晚亦都會帶大家一齊睇一睇嘅。 好，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今日起分阶段展开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联合医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健康科顾问医生陆文希表示，根据记录，今年一至二月只有几宗成人出现严重流感个案。但是九至十月每星期都出现十宗至到几十宗，部分要送去深切治疗部，甚至有死亡个案。局方对此感到担忧，呼吁市民接种疫苗。陆文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般冬季流感高峰期在一至四月，接种疫苗后需要两至四星期才会有抗体，而保护力有效六个月以上，所以现时是合适的时候接种，认为越早接种越好。他说大部分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没有副作用，出现严重并发症是很罕见。强台风小犬正逼近台湾，当局说小犬至今在台湾造成650多宗灾情和75人受伤，34000多户停电，经抢修后仍然有近10000户停电。交通方面，昨日有超过120个飞机航班取消，海运方面就有12条航线共97个航班取消。另外，台铁东部干线和南回线亦有多班列车全部停驶或者部分停驶，部分公路需要关闭。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18个县市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俄罗斯表示，日本就核污水排放未能提供全面资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多次促请日方展现透明度，让各个利益方可接触有关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放的所有资料，但日方至今并未有这样做。扎哈罗娃强调，日方未有正确回应相关事项，又没有确保核污水排放不会出现长期风险。话日本停止对海洋排放核污水，有助俄方消除所有关注。有报道指，俄罗斯正系考虑禁止进口日本海产。 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今日进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二轮排放。伊朗据报再发生道德警察施袭事件，当地人权组织指一名16岁少女日前在德克兰乘搭地铁时，因为没有戴好头巾，与道德警察发生冲突，并被打至重伤昏迷，目前正在守卫森严的医院接受治疗，访客甚至是他的家人亦不获准入内探望。不过伊朗当局就否认少女遇袭，并指她是因为低血压而晕倒，强调道德警察并没有介入事件。由于正值伊朗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押后死亡一周年，伊朗当局高度戒备。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九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20.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掠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同埋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73点，升79点，成交金额43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0蚊，恒生中国企业最新59.96升4毫，腾讯控股301.2升3.6，美团108.7升8，盈富基金17.91升1毫。阿里巴巴82.7升9.5，友邦保险65.6升2毫，港交所287蚊升6，中国平安42.55升2.5，比亚迪股份234.2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48.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3，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53，欧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0805点，升278点。港金报1703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26美元，卖出18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天富海湾。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而家消散紧，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嘅车龙去到交易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 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嘅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去到启德消防局。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八三零。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光明院的财政大管家，你做得多，委屈多，领导有眼睇嘅。 咁都要梅院长领情先得噶。 究竟作为光明院院长的梅晓哥，同作为院入边财政局局长的叶昌和，有咩过节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想要去整头发，梗系问下发型师最新有咩潮流啦。 因为依家流行嘅嘢都系相对自然啲、随性啲啊，咁所以变咗今时今日，无论男士又好，女士都，其实电发唔系为咗你一路永逸，而系为咗方便你翻去处理嘅时候，你都能够做得到你想要嘅做嘅。 要知道多啲发型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到啦吓，咁啊喺电话旁边有一位嘅好想快啲开麦嘅听众， 系啊，黄生，不如先介绍佢出嚟先啊，早晨啊，黄生， 早晨，黄生， 早晨啊，早晨啊 ，Hello， 香港嘅市民早晨啊， 你好啊，嗱，点解我学黄生要讲香港嘅市民呢？嗱，你本身都系香港人啦，但系原来你喺杭州住咗十几年噶咯噃。 是啊，没错啊，我喺杭州嚟讲，差唔多叫做移民咗嚟杭州噶啦。 哇！ 不过每年咧都会翻嚟过下中秋啊，同埋过年啊，陪下屋企人咁样啦。 哇，好好啊！ 不过今年就冇办法啦，因为有杭州奥啲亚运啦，所以就特登要留低喺度睇一睇，同香港队打气。 哎呀，你又仲好啦，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漫游打俾你啊，打扰你啊，而家。 但系好开心可以入场帮香港队打气，咁我想问你睇咗啲咩赛事啊？ 我好好彩，我就抢到呢、這、一个七榄嘅初赛啦。 哇，好睇喎，气氛咪超正。 同埋女子嘅团体嘅决赛啦，咁样咯。 哇，啊、喂，佢、那个气氛点啊？你形容少少得唔得，黄生？ 哇，呢个香港队呢个出场嘅话，简直系即系全场都系当主场咁打， 是啊、 真系冇得顶啊！真系一流啊！同埋今年咧最好嘅咧就係、是、佢哋好多個現場咧都會播一啲比較流行嘅歌曲嚟做打氣嘅， 哦、 以前咁樣播一啲比較傳統嘅今運動歌曲，今次唔係㗎，播一啲譬如呢一、這個強人啊，播一啲呢一個周杰倫嘅歌啊，即係令到現場嘅氣氛好熱烈， 哇好 upbeat 喎， 唱歌咁樣，係啊係啊係啊， 係好有心思嘅成個設計亞運會今次， 同埋今年都唔會好貴啊啲飛，譬如七攬嘅飛初賽。 因為我買唔到決賽，買咗初賽都係70蚊人民幣。 咁嚇，咁又唔真係一啲都唔貴喎， 即係同樣平啫，你。 所以70蚊係決賽咯，決賽嘅就會貴啲咯。熱門嘅決賽可能係即係近啲嘅位去到500蚊啊咁樣咯。但係如果山頂嘅都係100蚊都可以買到噶啦，係 即係平過睇一場演唱會。 係啊，同埋個氣氛咁好咧，真係正喎、 啊。係喎、啊，嗱、你就睇咗七攬嘅賽事啦，又睇埋體操嘅團體賽啦，體操都係一個熱門項目嚟嘅、 啊。係啊，原來現場睇咧，啲運動員咧飛嚟飛去咧，真係好過癮噶。 喂，衰啊！你咁樣形容人哋飛嚟飛去， 喂，完全。 你讲， 完全都系唔同嘅，即系睇电视嘅话咧，就即系听唔到啲脚步声，嘣嘣嘣嘣嘣，同埋睇到佢真系飞，原来即系现场睇佢紧张个，即系仲紧张过睇电视好多嘅，真系。 哇！即系呢个震撼啊！即系佢哋踩落个板嘅时候咧，嗰个啪一声咧，成个场馆咧，大家都一齐望住，系兴奋嘅呢个。 系啊，嘉明就最中意咧睇现场。 吓，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每次球赛之前嘅话，都会有呢个国歌。歌啦，咁呢个一齐听国歌嘅话，其实真系好震撼版嘅，一齐听一齐唱，即系都几震撼嘅一件事嚟嘅。 系，杭州亚运都系一件盛事啦，多唔多旅客入场睇啊？ 好多啊，好多啊！除咗呢一个即系本地嘅市民之外嘅话咧，其实有外边，因为啱啱国庆假期啦，所以有好多外边嘅游客都过嚟。有个笑话就系全国12亿人口嚟咗14亿嚟咗杭州。 喂，咁我想问埋啦，黄生，其实你杭州而家就亚运啦，除咗场馆之外咧，场馆外边唔知道嗰个亚运嘅气氛系点咧？ 哦，场馆外嘅气氛嘅话，基本上我哋其实杭州已经准备咗亚运都已经几年噶啦。 系啊，系啊。 咁今年嘅话就更加特别咗，因为今年特别种多咗好多好多嘅桂花，咁但系一年前、两年前已经开始种噶啦。咁所以咧，啱啱杭州亚运嗰阵时候嘅话咧，就桂花就开得好香，所以 成个城市都香晒、啊。 冇错啊，咁即系你入到喺屋企上，基本上有机会开住个窗都 闻到桂花香咁样。 系啊，系啊， 哇，好写意啊呢件事啊， 系咯，食下桂花糕。 你哋知唔知桂花有几多个颜色啊？ 哇！我真系唔知喎， 我就知有白色嘅啫。 仲有一种橙色嘅，系啊。 哦，系啊， 哦，所以 咧有两种颜色，有白色，有啲黄色，仲有一个系呢一个橙色，橙色就比较少啲咯。 系，哦，哇！咁呢个真系成 欢迎你哋嚟杭州玩啊！ 梗系要去开下眼。咁，美食方面，杭州有啲咩介绍下？你都住咗咁耐啦。 杭州美食嘅咧，就即系最紧要一样，呢个叫做片儿春啊 ，OK， 片儿春 系一种面食嚟嘅 ，OK， 咁咧就朝头早，所有好多佢哋嗰啲本地嘅杭州人嘅话咧，都会食呢一个叫做，其实就即系话系雪菜肉丝面啦，就再加几块呢一个春笋片啊，咁样啦。 哦，佢系特别香系嘛？因为杭州出呢、這个。 你個面食比較好食咯，呢度就係。 係，咁咪即刻手打啦，聽得出。 係啦，咁仲有一個叫做葱包烩啦。 係。 葱包烩咧就係一個餅皮啦，跟住咧就再壓塊油炸鬼，再壓塊葱喺度，咁叫葱包烩。咁其實嗰個葱包，因為佢製作嗰陣時候咧，就用個鐵板嚟壓嘅。咁咧就壓到佢扁曬，咁啊好似一塊餅乾，好似一薄餅咁樣。咁但係咧，因為秦桧就喺呢度附近啊嘛，咁所以佢叫葱包烩就等佢壓住你個秦桧，壓死你咁樣講嘅。 原來 係 咁嘅。 你點諗到原來有關秦桧事啊？都走咗咁多年啦。 有段古嘅原來。哇！我觉得黄生你简直是杭州大使， 系啊， 好厉害！ 唔系，希望多啲咧，多啲香港人嚟杭州，等认识多啲唔同嘅杭州嘅玩法，唔系净系得西湖啊，唔系净系得呢一个龙井，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嘅。 系嗱，你首先咧喺我哋啱啱正式开始入题嘅时候咧，就话平时咧都会每一年中秋翻嚟香港啦，同你妈妈见下面啦。咁其实今次呢个点唱咧，除咗同我哋倾下亚运嘅盛况之外咧，都系为妈妈而做嘅，系咪咧？ 系啦，希望妈咪咧就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吓咁以后就每年可以过嚟杭州玩下两三次咁样啦， 系啦，每次就住耐啲啦。杭州而家又咁香啦，有咁多美食啦，又打秦桧啦，系咪？ 幾好啊，好玩啊！啊啱嘅，即係聽完黃生電話之後咧，我覺得應該可以叫埋其他咧喺內地啦或者海外咧住嘅晨光聽眾啊，即係唔怕漫遊錢嘅話咧，因為我哋呢度冇辦法啦，咁啊可以即係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邊多啲分享唔同嘅生活嘅感覺，都可以非常之正喎。 仲要啊，支持今日香港隊啊！呢、这个四点钟啊，打壁球决赛啊， 系 啊，知道啊，壁球女单决赛啊，我哋会为佢打气噶啦，多谢你啊，咁啊希望咧到时你同我哋再多啲分享好唔好啊？我哋迟啲再打翻俾你咯。 OK， 好。 嗱，你首先有提过啦，喺呢个比赛场地当中呢度播啲比较流行嘅歌曲啦，比较现代化嘅歌啦，系咪包括今日你拣紧呢一首点唱作品呢？ 冇错啦，希望所有运动员，特别香港运动员听到就更加振奋啲啦。 好啊，大家送俾大家郭富城嘅强啊，多谢黄生， 拜拜， 拜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狂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那。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那向顶天立地，与拜倒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小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再战再创这生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今日咧，既然都咁多赛事继续睇嘅时候咧，就唔好煮咁多嘢啦。 哦， 我哋准备定一啲特饮。 好、啊。 一路飲一路睇賽事， 又有酷熱天氣警告，又有一號戒備信號，仲有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真係飲翻杯特飲幾開心， 係潤下個喉嚨喎。 係咯， 如果唔係咧，太乾燥 又叫得多啦，近排 係啊， 所謂嗰啲聲勢。 昨日夜晚嗰場波都睇到我喺屋企叫， 係啊， 哎呀比較多，四次。好啦，咁今日呢個特飲咧需要咧就係汽水啦，咁所以就如果你咳緊嘅話咧，就唔好諗住啦，係啦。咁但如果你话冇咳嘅朋友仔咧，就可以一齐跟住嚟饮个噃。咁啊烹调唔系烹调，系自己调配咧都好容易嘅啫。准备定呢一个嘅白色汽水啦。 嗯， 好啦，准备咗白色汽水之后，亦都要准备定一啲红茶嘅茶包。咁、 哦、 都系啲好简单嘅嘢啦，系咪？好啦，咁啊准备埋呢个茶包之后咧，非常之容易，你就将呢个白色汽水咧，我就会建议买一樽樽嘅，因为佢一罐罐噶嘛。 系啊， 我就建议买一樽樽嘅、哦，因为咧我需要将嗰个茶包咧，譬如一樽系500ml 而家通常吓，500ml 嘅， 差唔多嘛， 系嘛，差唔多。 250 咪太少啦， 系啦，少得滞， 系应该系500ml嘅，如果冇记错，咁啊将佢咧就放入去，或者370嗰啲啦，就将佢放入去呢一个樽入边。好啦，放咗入去樽入边之后咧，你就闩翻个盖，因为要储翻啲气啊嘛。 哦， 系啦，咁啊其实储气咧有少少巧妙嘅。通常有啲朋友中意饮罐装咧，系因为开咗之后觉得个气量好足够， 系啊，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个樽咧闩，就算闩实咗摆一阵咧，都冇晒气嘅。咁啊点算咧？其实咧只要将个樽咧倒转摆。即系开嗰个咧，即系个当当位咧向下， 哦， 然后咧嗰个肥嗰个位咧就向天， 系， 系啦，咁啊根据呢一个气压嘅问题啦，咁啊嗰啲气就会聚集咗喺上边，咁啊亦都冇咁容易走嘅， 哦， 嗰啲气咧系可以真系耐啲嘅， 哦，呢个 真系知喎呢个， 系啊，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好啦，咁啊然之后就将呢一个嘅茶包放咗入去啦，就倒转个樽，就放翻喺个雪柜入边先，好啦，咁啊继续雪住佢啦，喺呢个时候亦都准备埋其他嘅材料啦，包括咧就系柠檬。咁亦都要准备定啲冰，我想再冻啲，因为今日夜晚睇嗰啲比赛咧，实在太过热血沸腾啦，个人咧都兴晒啊！好啦，咁又唔想成日开冷或者教25度咁样，咁啊就要准备定呢啲落埋冰嘅冻饮啦。咁你准备埋冰之后啦，今日先准备咗个冰，落咗啲柠檬汁落去，即系攞嗰啲挤柠檬汁嗰啲，一嘢挤落去，系啦。咁有啲部分嘅柠檬咧，我就会将佢切成片状先。咁啊，嗰啲咧就爱嚟挂喺个杯嗰度嘅啫，靓嘅啫，冇特别。 装 饰系啊，因为我怕大家又打卡啊， 系 啦，咁你就咁一个杯唔好睇嘛，咁又变柠檬喺度咧，大家就知道你呢个系特饮。好啦，咁你准备埋呢个柠檬之后啦，咁啊可以将已经咧就浸咗落去，已经由白色汽水变咗做啡啡地色茶色嘅汽水咧，就倒埋落去呢一个嘅特饮个杯入边嘅。咁于是乎咧，一杯咁靓嘅叫做红茶白色汽水特饮咧，就完成咗噶啦。 有气柠檬茶，简直系 冇错。饮起上嚟嘅时候，嗰个感觉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噶。咁如果你话已经食饱饭啦，咁啊加呢杯特饮咧，就安坐家中欣赏埋我哋嘅体育赛事嘅话咧，咁啊真系正啦。 我的享乐时代。 讲开睇波咧，头先喺杭州嘅黄生就提醒我哋咧，今日嘅4点咧就有女子单赛嘅决赛，就系壁球嘅赛事啦，由我哋香港队哇进战呢个决赛嘅大型赛事啦。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呢啲球类活动咧，香港队都有真系唔错嘅成绩嘅。又甚至乎，大家有冇谂过，自从攞过金牌，无论系亚运又好、奥运又好，甚至乎系世大运都好啦，攞过金牌嘅赛事咧，梗会有一窝蜂嘅情况，就系啲家长帮小朋友报班， 会啊， 系啦，就譬如话啊，原来张家朗可以做到啊亚运冠军嘅， 系咯， 做到奥运冠军嘅噃，我又等个仔仔或者女试下剑击先， 系啦，咁啊笃笃笃，我被你刺伤，咁啊又笃咗个金牌翻嚟啦， 系啦， 最近真系越嚟越多，唔知点解，我身边都突然间一堆人话俾我听，哦，原来嗰个人系剑击嘅港队啊，啊，原来佢咧啱啱开咗一间剑击嘅学校啊，专教小朋友、小朋友剑击，顺便突然间喺香港咧。 系咯， 突然间好多个剑击嘅朋友出现咗。 我身边啲朋友嘅仔仔仔女女咧，都多咗去学剑击嘅。 系啦， 系啦，以前咧就多数听我哋讲，不如试下踩单车啦。吓，咁啊，而家就多咗剑击呢个项目咧，就非常之厉害。 其实剑击系斗智斗勇嘅，咁啊，真系。 系啊， 我自己觉得系多方面系可以 train 到小朋友。 系，同埋剑击好有型嘅， 即系真系好有型嘅，真系好有型。 以前张小伦啦，即系大师兄啦，咁佢我都有同佢做过访问咧。哇，佢真系一行出嚟嘅时候已经系。 有细啊， 有细啊，佢本身又高190几嘛， 我 一行 行出嚟嘅时候，哇，真系好有型，同埋嗰个气场啊， 系啊， 因为运动员嗰个气场先至犀利啊。 又甚或乎，头先小白提到嘅踩单车，嗱，我哋成长嘅年代就可能都系逢周末哦，去下大围大埔踩单车咯，咁都系即系当系啲闲余嘅一啲小小嘅活动，家庭乐咁样样啫。但系睇过原来，咦，香港嘅女子公路赛可以攞到金牌 啊！ 即系计黄金宝之后 咧， 你发觉系啦，咁啊李慧思就可能赛嗰啲啦，咁啊就争先赛啦。咁啊，但系如果话公路赛好似沉寂咗一段时间，咁而家公路赛又翻嚟咯， 会唔会又多咗少少嘅推动力？大家又可以试下，哎呀，等啲细路仔又细细个可以踩下唔同嘅路面嘅单车，等佢哋感受下嗰种嘅气氛咧。 系啦，咁啊，仲有好多活动嘅，例如咧系乒乓球啦、壁球啦，又喺省度决赛啦。壁球咧喺香港咧都非常之厉害噶。 其实壁球我觉得系好啱喺香港。因为其实首先是室内啦，而且咧个成本需求咧其实真系唔高嘅、 嗯， 尤其是我喺中学，我喺大学咧 PE 堂咧要学体育噶嘛，咁我拣咗壁球， 啊，你有上噶？ 我有上，咩意思啊？唔系，我唔可以走堂嘅 PE 会唔合格噶、哦，你走一两堂会唔合格嘅， 唔怪会上啦、啊， 原来系咁， 唔系真系好好玩、啊，同埋系你会 feel 到原来壁球系有好多嘅手法啦，佢、同羽毛球有少少唔同啦，羽毛球多啲用手腕啦，佢用手臂啦，咁但系咧都系。有嗰種雙人競技嘅嗰種感覺嘅，我同嗰啲同學咧打得好開心嘅，雖然我係咁輸啫，但係都好玩嘅。 壁球都好玩啊！喂，嚟緊咧，睇咪睇報章就講到嗱，為咗向年輕一代推廣呢個桌球嘅活動啦，咁啊桌球喺香港方面都即係耍加咗好多年啦，傅家俊啊、吳安兒啊，係咪啊？咁啊有 Q 後啦，咁所以咧咁啊政府咧就建議啊，而家就建議咧修改呢個遊樂場所規例，咁啊話到嗱，如果將來咧。八岁可以入场嘅话咧，咁、我谂我哋又多咗好多，因为而家喺公路上面见到好多真系八至十岁嘅年即系小童啊，唔可以话年轻人，你咪小童啊，佢哋已经操紧单车，因为我住屋企附近其实好多人都操单车噶嘛，我见到哇嗰个年龄层面咧越嚟越细啊，甚至乎一啲譬如山跑啦，山跑喺香港都越嚟越兴起啦、有啲真系小学咧就已经跟啲教练啊，跟爸爸咧。full gear 咁喺个山嗰度跑紧啊！ 专业训练啦， 专业训练啦， 真系嗱、其实讲开桌球咧，暂时而家嚟讲都仲系十六岁先至可以进入去桌球嘅场所啦。着校服又唔入得， 冇错啦。 咁但系而家嚟紧倡议嘅咧，就系话可唔可以着校服可以俾你入去？然之后嗰个年龄嘅限制降低到八岁咧，八岁嘅男仔女仔都可以着住件校服入去试下玩桌球。所谓嘅督波又会唔会家长觉得 OK 接受得到嘅一件事咧？ 系啦，咁啊可以喺屋企，譬如督下康乐棋先。试过嗰个手感啦，咦 OK 喎，过瘾喎， 手眼协调到喎， 系啦，咁政府立咗嚟之后，就可以落埋去呢个桌球室嗰度玩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